球员的施舍，淘汰日本出局，晋级八强，将同巴西争夺准决赛席位。日本在43分钟先开纪录，前田大贤射入领先1-0，克罗地亚在55分钟攀平，佩利石接翼路夫兰传送顶入成1-1，两队在剩低时间和加时30分钟都没有再入球。到户42码阶段，日本四球有三球都被利华高域救出，克罗地亚在12码赢3-1。另一场巴西4-1击败南韩，云尼斯奥斯7分钟破网，伤愈复出的尼马操刀射入12码，加上里察利神和帕基达分别入球，巴西半场遥遥领先4-0。南韩76分钟凭住后备入替的白星浩远距离劲射破网，追近至1-4完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是华南口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947点，跌4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8点，跌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36.78，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9，人民币6.953、6.963，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兑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26美元，卖出176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想我。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2年嘅12月6日，农历咧就系11月13日嚟嘅。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1%。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咁啊，空气咧今朝嚟讲都算系几好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啊，白元浩、小白啦，都会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嘅时候啦，大家一齐起身啊，准备咧就系翻工同埋翻学啦。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好怕有阵时接触一啲老土嘅事物，特别系年轻嘅新一代，佢哋会觉得诶旧嘅咧都系有得佢旧啦，我都系中意而家嘅嘢多啲，但唯独是不。即是叫做是啱嘅不错嘅嘢呢，就係啲乜嘢呢，就係当你明白到爱嘅力量，例如你能够为身边嘅人去到努力啦，例如你有个目标成班人一起共同进退，中间亦都存在咗好多嘅友情喺度，呢种嘅情谊呢其实分外令人哋觉得呢喺努力背后係一个甜嘅感觉㗎，无论係亲情、友情、爱情，只要能够找得到当中的真髓的话，其实在你的工作、在你学习的时候，亦都会有一个更加大的意义在入面。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找到当中的真谛了，明白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努力去到耕耘，努力去到栽种，才会有一个的成果出现。如果你明白这个的道理的话，你就可以在当中寻求更加多的成功的感觉。 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地眷恋，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双眼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欢笑声，不要想你，偏会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还像是当天，在两颗心里有着明天，一生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苦笑，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不相见。 只有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 所有的爱都会转变， 都会转变， 只有倾心的爱常令我温暖，就算见千百个明天，始终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笑，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 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失意。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依。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失意。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见。 早晨时间六点十五分，搵嚟黎明家上周慧敏，真爱在明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上的时间六点十五分，外面十五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0%的早上来的。 晨光 Coffee Time。 尖沙咀三级历史建筑在弥敦道的190号早前就有发展商申请清拆重建，上年就获得屋宇署就批出拆卸的图则，引起很多朋友的关注。古迹办事处亦都在之前的时间的一个文件披露，将就是弥敦道190号就连升两级，由三级历史建筑改为至到一级历史建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咁嚟緊喺八號嘅時間咧，亦都會開會審議噶。咁若果建議獲得通過嘅話啦，咁呢一棟嘅建築物啦，就將會咧就距離成為真正嘅法定古蹟咧，就僅僅係一步嘅啫。若果咧就係呢一個嘅洋樓啊，未能夠再進一步升級嘅話咧，業主咧就仍然可以申請咧就係清拆呢一棟嘅歷史建築噶。有保育建築師和歷史學者就說到，發現這一棟的洋樓在尖沙咀唯一一棟是二戰前的洋樓，更加曾經在日佔時期曾經被日軍佔用過，以及同時間進行抗日情報等等的工作，認為他們的歷史價值遠超地區性，促請就是有關當局重新就為彌敦道190號就升級和評級。古迹办就指出，因应住一啲嘅团体啦提交嘅资料，而重新审视弥敦道190号嘅历史价值噶。头先话过啦，咁啊已将咧就系呢一栋嘅洋楼，咁啊由现时嘅三级历史建筑咧，它会唔会连升两级至到一级历史建筑噶？换言之啊，其实距离升格咧为法定古迹咧就仅仅咧系差一啲嘅会议嘅啫。根據當局的資料顯示，彌敦道190號就是四層高的商業樓宇，屬於私人物業。今日何時興建的呢？原來就是1932年至1933年期間，亦即是說這一棟的樓宇已經屹立在尖沙咀大概就90年的時間了。咁啊，見到呢一棟嘅樓宇，咁啊早年咧亦都設有地鋪啦，咁啊屬於咧就係下鋪上居嘅建築嘅。咁啊，及後更加咧就係將整棟嘅建築物咧就改為商業嘅用途。咁啊，而設計啊受到咧就係裝飾藝術以及咧就新古典主義影響。咁啊，認為咧咁啊佢啊非常之有地區性嘅文物價值嚟噶。唔知道當你行過呢一棟嘅大廈嘅時候啦，會唔會留意得到啊？喺佢嘅外牆，譬如米白色嘅外牆啊，有啲黃色嘅邊邊啊，甚至乎咧見到佢嗰個嘅陽台啊，都非常之具有特色喎。會唔會咧就趁而家呢段時間啊，唔知道佢嗰個前景會係點？但係如果自己行過嘅時候，都會望多兩眼呢？ 3分揾嚟陳慧嫻一首歌曲《紅茶館》。 晨光第一線，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睇睇出面嘅天氣方面先，大致多雲，早上相當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乾燥噶，最高嘅氣温大概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啊，明日早上仍然清凉，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系较大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0%噶。晨光生活博士，咁啊今日咧亦都同大家望一望咧就系易洁镬啊、瓦煲等等，我哋可以话咧就经常入厨嘅时候都会用得到佢哋噶。我哋亦都会知道咧就系清洁佢哋咧需要多啲嘅心思嘅，又系特定嘅规则。如果唔系咧，就好快咧，脆咧就会整烂佢哋噶。啊，易洁镬基本上咧就系每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嘅。就算系一啲譬如成日都唔煮饭嘅朋友，可能屋企咧点都会有一个。咁但系就系因为唔系成日煮饭，有阵时一用起佢上嚟就会用完啦，唔知道点样清洁。 为免对涂层造成损害，其实我哋煮食嘅温度亦都要有一定嘅技巧噶。煮食嘅温度不适宜咧就超过摄氏250度，如果唔系咧就会释出一啲叫做有致癌嘅毒素啊，咁啊英文叫做 PFOA。因此而结镬咧就不适合咧就系用作一啲譬如爆啦、炒啦嘅菜式噶。咁嘅爆香啲蒜头嗰啲咧就可能要用翻其他啦。不过随住科技的发展，易结的涂层也都变得多样化，可以承受的温度也都各有不同。大家就可以每一次购买的时候也都可以参考他们自己本身附有的说明书。其次就是易结锅具，款式也都越来越多，譬如有很多不同款式，不知道你自己又喜欢用哪一款。如果你话纯粹是想着清洁的，他们的而且确是有一些挺方便的。特别拎起手上嚟啦，咁如果喺一啲已经叫做摊冻咗嘅情况底下再清洁咧，系容易啲噶。如果扎身嘅热结镬啦，咁啊热力集中喺中间嘅位置，烹调嘅效果其实有阵时都唔系好理想噶。而且咧就要揾一啲热结镬咧就冇咁容易烧焦黐底嘅一啲嘅构造。大家使用嘅时间咧，咁啊记住千祈唔好太热啦，就去到到使用佢，甚至乎咧要烹调一啲，譬如系海鲜啊、甲壳类嘅咧，都要谂一谂，因为咧佢哋嘅譬如虾壳啊、蟹壳啊，就容易刮花呢一个嘅涂层，咁啊令到佢嗰个功能咧就大打折扣。咁啊建议大家喺用嘅时间咧，都系最好都系中小火，去到咧就开始呢一个嘅煮食啊。咁样嘅话咧就比较上容易啲啊，去到控制火候，以及咧佢嘅表面涂层啊，冇咁容易咧就系整烂。咁熱結鍋都有講開鍋嘅，咁啊喺呢個熱結鍋當中，可以開頭嘅時候加入清潔劑，同埋咧就係一啲嘅暖水先。咁啊以海綿或者咧就係洗碗嘅布輕輕清洗下，抹乾下佢，然後就以慢火咧就稍稍加熱，加入一啲嘅少少嘅油啦，然後再用咧就廚房紙就抹去成個鍋。咁樣嘅話咧，呢個熱結鍋就叫做開鍋成功㗎啦。咁希望大家都多啲愛惜自己嘅產品同埋工具，發現佢哋嘅好處。 從來沒有讓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如陷迷阵里面，化身百千，眉目一转，同地震天颠，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看半掩，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让你 想中转眼掠过，微妙碎片，任个性如何转变。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揾嚟一首歌，佢嚟自郑伊健嘅《发现》啊。出边现身系温度15度，相对湿度69%啊。先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到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都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朝早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期间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有汽笛的地方同防空警报鸣响3分钟。在本港，政府总部会直播追悼大会，供行政会议成员和政府总部员工收睇和默哀。所有政策局和部门应在可行情况下在办公地点安排收睇追悼大会，如果需要执行紧急救援行动，则应先出勤执行任务。而医管局辖下医院会直播追悼大会，在可行和不影响病人服务之下，员工到时应该站立在工作地点默哀3分钟。立法会和司法机构职员将站立默哀3分钟。民政署在18区指定地点安排直播，港交所朝早10:00开始暂停中环交易广场外显示屏上的市场数据显示，直至3分钟默哀完结，期间港股正常交易。金文业贸易场9:00开始后随即暂停交易并默哀3分钟，之后恢复交易。德国总理索尔茨认为中国日益强大，但不应该被孤立。索尔茨在外交杂志的撰文中说，很多人認為現時正處於國際秩序兩極化時代的邊緣，覺得新冷戰即將來臨，美國將與中國對抗。但索爾茨不同意，他認為在後冷戰時期，美國扮演關鍵角色並將會在今個世紀維持，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歷史上一段長時間以來的全球參與者。他認為中國的崛起不應該成為被孤立或限制對華合作的藉口，但中國國力上升亦都不應該成為在亞洲等地提出霸權訴求的理由。索爾茨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被當作是某個大國的後院，基於規矩、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必須得到遵守。他提到德國和歐盟將繼續向北京方面要求為歐中雙方企業設立對等的競爭條件，但他認為中方在這方面的努力太少，而且明顯走向孤立，告別開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克里米亚大桥，他亲自揸车穿越大桥前往克里米亚，视察在10月时发生爆炸后的维修情况。他落车仔细了解受损的部分。副总理胡斯鲁林向普京汇报大桥的维修工作进度。普京表示，大桥部分位置仍然维修紧，又需要完全修复至理想状态。克里米亚大桥在10月初发生爆炸袭击，俄罗斯声称事件属于恐怖袭击，指控烏克蘭情報機關是幕後黑手。體育消息，世界盃16强賽事，克羅地亞憑門將利華高域在互射12碼階段3度撲出日本球員的施射，淘汰日本出局，晉級8强，將同巴西爭奪準決賽席位。日本在43分鐘先開紀錄，前田大賢射入領先1-0，克羅地亞在55分鐘攀平。佩利石接翼路夫兰传送顶入成1-1，两队在余下时间和加时30分钟都没有再入球。到互射12碼阶段，日本4球有3球都被利华高域救出，克罗地亚在12碼赢3-1。另一场，巴西4-1击败南韩，云尼斯奥斯7分钟破网，相遇复出的尼马操刀射入12碼，加上里察利神和帕基达分别入波，巴西半场遥遥领先4-0。南韓76分鐘憑後備入替的白星號遠距離勁射破網，最近至1-4完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朝早相當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咁你就去到冷親啦。不過當然咧，呢件外套就係最好嘅，即係唔好係出街嗰件啦。 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喺屋企著嗰啲啊嘛。 係啦，屋企著嘅一啲可能係薄薄地嘅衫咁樣。咁如果你係出街嘅衫放喺被竇就有啲唔係好衞生啦，特別係而家。疫情关系啦， 嗯，系啊，咁大家要留意住，千祈唔好冷亲啊吓。咁啊，最近咧都见到由世界杯啦，咁大家都可能会欣赏呢啲赛事嘅。不过令到我觉得咧喺藉住世界杯啊，谂到一件嘅事情就系咩咧？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曾经都有陪过我爸爸咧就睇呢个世界杯嘅。咁我印象当中咧就系嗰阵时佢，我都好似系朝头早定系我都真系唔记得啦。我就系记得佢咧睇到巴治奥。射失十二碼嗰球之後咧，咁佢就喺屋企就好失望啦，大嗌啊咁樣啦。咁我印象之中咧就係呢，即係世界盃就係咁樣嘅。咁嗱，到而家去人大咗啦咁樣。咁啊足球咧，其實我都係幾喜歡，但又唔會話咧，即係場場波去到追，又唔係話瘋狂嗰一種嘅球迷。不過咧，每逢去到四年一屆嘅呢啲譬如體育盛事嘅世界盃咧，啊，我總係咧容易咧就諗翻起啊，可能同屋企人一啲相處。其實人真係咧，好似一個咁樣嘅節日咧，原來係幫助我回憶翻好多唔同以前嘅記憶嘅喎。 都系噶， 系咯。 譬如琴日两场波咁样，亚洲队两场都出局，咁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好可惜。但系除咗可惜之外，你都即系鼓励下佢哋，因为佢哋去到呢一度都真系一个唔错嘅成绩啦。 系啊。 咁你正话你话啫，你可能睇呢啲赛事或者任何一啲嘅活动嘅时候，你会谂翻起以前一啲嘅生活点滴。其实都系 嘅，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 嘅，甚至乎咧，我而家譬如自己有阵时观赏啲赛事，如果嗰场波系早嘅话啦，你知有阵时可能六点都有一场嘅咁样，咁嗰场波咧，我都会偏向少少咧，想同自己嘅小朋友咧一齐去到望下，即系好似咧就有一种咧想重拾翻以前细个嗰种嘅感觉，人就系咁样噶啦，大咗嘅时候咧。就好想追尋翻以前細個嗰種嘅回憶啊，嗰種嘅感覺啊，因為唔係下下你生活隨時隨地都有呢個感覺嘅，要藉住一啲嘅事件、一啲嘅物件，先可以勾起你嗰份嘅情啊。 人嘅循環就係咁啦，嗱，細個嘅時候你咩都唔知啦，就製造好多事俾自己咧。 係啊， 咁其實大個咗之後咧，其實你又不斷去揾翻呢啲事翻嚟，俾自己去攆一次嘅啫嘛。其实人就系咁样，即系你，譬如你同后生嘅讲话，人要向前行嘅。 吓， 咁但系你好少同一啲有翻咁上下年资嘅哥哥姐姐讲，人系要向前行嘅，好少咁讲嘅。咁即系会同佢哋讲，哎呀，以前嘅岁月啊，点点点点，会谂翻转头嘅。咁我成日觉得呢个其实几有趣嘅一个人生嘅路程嚟嘅。兜个圈啊嘛，一个圈就翻去原点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啲中国人智慧就话咩？六十年一个甲子啊嘛。 系啊，变翻小朋友。 系啊，六十岁啊，变翻做小朋友。我信啊，呢个道理我信啊。系啊。 咁呢个就我就唔一定嘅，因为我就永远都系一个小朋友咁样。 系啊。 咁所以你唔会系变翻一个小朋友。咁但系都系，咁有阵时我觉得唔需要。因为一个年纪你是不是要向前行、或者是不是一个年纪你就是要想回转头、其实每个人正话都讲了每个人都不同、有些人是可能个心智上是比较青春、有些人个心智是好早已经好叫做好老积咁其实因应不同的人呢其实他们都有自己一些行的方向或者方法的嘛。咁你喜意几时想咪几时想咯几时向前行咪几时向前行咯不过记住唔好原地踏步就得啦。 啱啊啱啊，所以即系人咧最紧要就系又唔好原地踏步啦，又揾多啲方法咧感受一下身边嘅人啊，对自己嗰啲嘅快乐啊，营造多啲美好嘅回忆咁样啊，等自己多啲时间嘅时候咧就可以回味一下，呢、這个都系好事嚟嘅。 系啊，咁所以大家即系瞓醒觉嘅时候啊，谂下琴晚同屋企人倾过啲乜嘢咧，咁、其实呢啲都好够。咁如果觉得倾咗偈嘅开心嘅，回味嗰份开心。如果谂翻转头，发觉冇倾偈嘅，今晚就要捉紧机会咁咯。 系啊，倾翻偈，一齐约嚟食翻餐饭，咁啊开心啦。 系啦， 好，我哋一阵间再见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 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的时间六点四十四分，咁啊有晨光百科。啊，睇到啲报道咧，都令人哋觉得真系匪夷所思啊！咁啊话到咧喺内地方面，有位年轻人啦，咁啊发烧，连续烧咗几日，咁啊喉咙亦都好痛，咁啊食咗药咧都冇好转，咁啊去到医院求诊嘅时间啦，咁医生推测咧，佢就系由人类嘅疱疹病毒啊第四型所引致嘅一种嘅疾病嚟噶。啊！呢个疾病嘅源头喺边度咧？咁啊，医生咧都不断喺度揾啦，啊揾下揾下嘅时候就揾到啦。啊！医生发现咧，佢可以话双侧两边嘅扁桃体明显咧就肿大，颈部亦都摸到咧有多个肿大嘅淋巴结啦。啊！最终咧就感染咗，就话到俗称叫做 EB 病毒嘅一个人类病毒第四型啦。咁啊，引起咧就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咁佢就问到啦，啊，点解你会有呢一个病呢？就问佢日常嘅生活行为啦。咁啊，问下问下嘅时候咧，啊，原来呢一位嘅年轻人啊，咁啊，原来佢就喺前几日嘅时间咧，就同自己嘅女朋友啊 kiss kiss 喎。原来呢个咧亦都叫做接吻病。医生指出啦，90% 嘅成年人身体入边亦都带有 EB 病毒噶，小部分人啊，尤其是咧就系初次嘅感染者，更加容易出现呢一种嘅症状。好彩呢一位嘅年轻人咧就及时就医，咁啊治疗之后咧都已经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啦。不过睇翻啊，呢一种叫做 EB 病毒嘅感染引起嘅话，亦都称之为譬如系腺热啊、接吻病，头先有提过啦。其实原来好多时咧啊，就唔系话喺情侣嗰度，反而咧就系小朋友需要注意啦。啊，四至到六岁，通常都会透过咧就日常接触去到传播噶，例如喺佢哋嘅唾液入边啦，可能有病毒嘅传播啦，又或者同感染者分享食物同埋饮品啊。咁啊，我自己有小朋友都知嘅，有阵时咧一个唔觉意，好容易就系同佢你一啖啊，我一啖啊，去到食嘢或者分享一啲嘅饮品，都好容易咧就会造成呢一种嘅传播噶。嗱，空气传播咧就较为少见啦，多数咧都系例如系咳啦，又或者系打乞嗤嘅时候，咁啊释放咗呢啲病毒，咁啊呢啲病毒亦都喺飞沫啊，透过飞沫传播，咁先至有机会会传染噶。啊，通常咧佢嗰个嘅叫做病征啊，亦都系头先譬如同个年轻人讲嘅都系差唔多啦，会发烧啦，可能你嘅喉咙都会觉得哎呀喉咙好唔舒服，好痛啊，颈部嘅淋巴结咧亦都会肿大。经常都会俾人哋以为，你一定系感冒啦，啊，咁啊搞到咧就系呢一个病情咧就冇得到适切嘅照料之后啦，咁啊加重咗佢嘅病情，而且咧有机会引发咧就其他嘅病征添。所以大家就话到啊，咁啊为咗提高自己个人嘅免疫力啦，啊多啲咧就系锻炼，适当嘅运动，避免咧就太过操劳，而且咧就养成良好嘅卫生习惯。不过而家咧良好嘅卫生习惯，相信大家咧都已经咧就系做得好好噶啦。但要记住，咁啊出街食饭嘅时候咧，要注重卫生，咁大家都要用公筷，咁就可以万无一失啦。 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 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六点五十二分，揾嚟谭咏麟一首歌曲《朋友》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十九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都系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随后几日咧，咁啊渐转天晴，日夜温差咧亦都会较大嘅。咁啊，系始终咧都系已经嚟到冬天啊嘛。而家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在今日朝头早啊 ，KOL 系列咧，咁啊，虽然平时咧就会揾啊注册营养师啦 ，Mimi 咧就会喺度嘅，咁啊，今日咧特登啊，咁啊揾咗一啲咧就关于补钙嘅知识啦，去到同大家一齐咧喺呢个环节嗰度又睇睇，咁啊，我自己咧其实都系一啲叫做譬如系对奶类啊可能容易敏感嘅朋友嚟嘅，咁啊，所以咧啊钙咧好多时吸收嘅时候咧就未必可以好似平时咁样都系用譬如牛奶啊芝士咧去到补充呢个钙质噶，嗱钙咧系人体含有最高的矿物质嚟嘅，咁啊亦都系维持生理机能的重要营养。咁啊，钙质补充，咁啊如果不足够嘅话，就容易出现咧就骨质疏松啦、心悸啊、失眠等等嘅问题嘅。咁如果要做好呢啲嘅叫做补钙嘅行叫嘅工嘅措施嘅话啦，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喺呢啲叫做高钙食物清单入边咧。可以揾得到嘅，咁啊，例如可以揾到，譬如香菇啦、小鱼干啊、杏仁啊、奇异果啊，甚至乎咧，譬如秋葵啊、三文鱼啊、黑芝麻啊，又或者系譬如海藻类、 因為是黃豆的食品，都一樣可以找得到的。如果你說哇最豐富的可能真是乳製品，最直接就可以吸收得到這些叫做鈣質。但如果你說譬如我這樣的、對於奶類的不是經常接觸的話，亦都可以多些在這個豆類的食品那裡就想一想、下一下苦功。例如喝一些黃豆湯啊，黃豆湯有陣時候食埋啲黃豆嘅話啦，咁其實一樣可以補充到啲鈣嘅。咁如果有足夠嘅鈣嘅話咧，就可以咧就預防頭先講過骨質疏鬆啊咁樣，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體格咧就更加強健。咁如果你話譬如秋葵，咁秋葵其實除咗咧就係可以補充我哋嘅鈣質之外啦，佢本身亦都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A 同埋胡蘿蔔素等等。啊、除了是補充到不同的營養之外，更加可以改善我們的視力，亦都可以同一時間協助就製造這些叫做視紙質，令到我們的身體更加健康，看東西的時間亦都更加清楚。所以秋葵其實亦都是一種頗值得推介的食品來的。不知道你早上、或者你會不會現在已經在想著今天晚上的晚餐、到底要吃什麼，選擇一些高鈣的，有時候用一些營養去考慮一下你自己的餐单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去到揾自己中意嘅食物噶。

咁另外都係今日由上八點至到晚上九點，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唔知會唔會落雨呢？ 會。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會。 你點知㗎？ 因為我聽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8，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啊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道系点咧？ 嗱，咁啊，同大家讲下啦，都系恒常嘅车龙噶。咁而家咧，公主道过海暂时正常啦，但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已经有车龙啦，排到去欣怡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路面方面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新田地街啊去太子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路嘅快线都系封闭嘅，咁暂时咁早未有挤塞啦，经过小心。咁提一提大家，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仍然系实施嘅车速限制嘅，由每小时嘅100公里啦，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另外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由每小时嘅8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所以咧，但系大家喺朝头早嘅时候，最好就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咧，就可以话俾大家听啊，到底边一度咧？是交通擠塞，邊一度咧就成日都有啲爆水管啊嗰啲嘅位置嘅，咁啊聽完之後咧，咁啊可以出門口啊預鬆啲時間啦。 冇錯啊，咁啊小白，我想同你講咧，我星期六咧係去咗南丫島啊，因為你記唔記得早前咧，我咪介紹過嘅碼頭有一個叫做改善計劃嘅、 啊，我都記得喎、 啊。係啦，依、這個南丫島咧，即係去過先知咧，佢改善咗依個新嘅碼頭咧，都耗資咗好多錢啦，就叫做北角碼頭。咁但係點解我今日再重提咧？第一，我去過可以好清楚咁同大家聽眾介紹啦、 哦。 第二就係話咧，最後今個禮拜要把握機會啦。 誒，點解 係 今個禮拜咧？ 最後今個禮拜咧，誒十至到十二月十一號，即係今個禮拜星期六日咧，佢嗰度咧有個叫做北角碼頭展覽啊。咁個展覽咧就好多嘢睇啊。 就係喺。真係喺個碼頭， 真係喺個碼頭度噶，係、哦、真係唔錯啊！嗱，咁咧可以同大家講啦。嗱，我就未試過喺香港仔碼頭搭船去嘅，你有冇試過？ 我都冇試過。 通常啲人咧都係中環搭噶 嘛， 係 啊。但我今次咧就喺香港仔碼頭咧就搭船去啊，好好喎，全程都係二十分鐘，都係唔係啲細船嚟噶、一樣係啊兩層嗰啲船嚟嘅。咁咧嗱，再提一提大家啦。其實喺香港仔碼頭去咧就去榕樹灣嘅，咁但係咧佢就會經呢個北角碼頭做中途站啦。每日咧就有20班船嘅，咁大約咧主要都係服務乜嘢咧？北角舊村同埋北角新村嘅村民，因為其實北角村咧係另外一邊嘅同索罟灣。哇！一個南、 哦、 一個東一個北咁樣嘅， 係啊 係 啊， 咁啊方便埋啲旅遊人士啦。咁啊，以前嘅舊北角碼頭咧，就是、一個好簡陋嘅靠泊位啊。啲、船隻咧只係可以頂頭埋，你知咩叫頂頭埋啊？即係原來咧係用個頭走埋個頭咧，就去個碼頭嘅前面停，就唔可以喺側邊停。所以其實 頂 頭埋，原來佢哋叫做，因為我睇翻啲資料咧、頂頭埋，即係原來只係個船頭埋岸嘅啫。咁、你要喺船頭度落咯。咁就好危險啦！點、解危險呢？ 因為船頭就尖噶嘛。 係啊，同埋大浪嗰陣時咧，原來咧都搖擺得好犀利噶。 哦，側邊可能有啲水手會扶住你，定係 都有水手扶住？水手就應該冇水手嘅。咁你碼頭落咗，咁啊有你自己落，因為比較舊嘅碼頭嘛，唔係咁重點嘅碼頭嘛。咁同埋咧，所以咧而家做咗之後咧，就乘客上落咧就安全好多啦。咁同埋咧，頭先講咗啦，而家新嘅碼頭嗰個靠泊位咧，就係可以咧靠嗱，你講得啱啦，可以喺側边上嘅 系啊，侧边上就安全好多， 安全好多。咁同埋有个叫做减浪板啊，咁啊减浪板即系冇咁摇啦，同埋提高呢一个嘅稳定性啊，令到乘客咧最紧要系咩？安全同埋方便。 哦，嗰块减浪板啊，我知道，即系我哋有阵时会搭嗰、那个天星小轮，咁喺呢个譬如尖沙咀中环两边咧，咁我哋嗰个船就会有个。有塊板拍落去嘅，咁令到我哋行過嗰個類似係橋啦，嗰、那個減浪板嘅時候咧，感覺上咧就會容易啲。咁同埋嗰個減浪板本身亦都有欄杆嘅，咁就可以防止啲市民咧行嘅時候咧就跌咗落個海嗰度。因為如果冇減浪板嘅話咧， 係啊，好危險 啊！咁即係叫你自己咧就直接跨一步咧就去嗰個船嗰度，咁啊危險好多啊！ 除咗嗰個減浪板之外咧，仲要同大家講講咧個碼頭嘅新體驗，再提一提大家真係好好啊！個新碼頭咧增設咗唔少嘅配套措施，包括咩咧？有太陽能發電板啦，又用做碼頭嘅照明啦，有 WiFi。 有飲水機不停可以斟水。 哇，有 WiFi 添啊！ 有 WiFi， 有飲水機，同埋充電設施。 嗯， 同埋咧嗰啲展板咧，我嗰日去到啦，睇到展板咧就介紹翻新舊碼頭嘅歷史。 嗯， 咁佢唔係就咁嘅文字嘅，仲有相片睇。咁你又睇到哇，乜原來以前個碼頭咁殘，而家個碼頭咁新，爭好遠咯、啊。咁、 哦、 所以真係好正啊！咁所以市民咧仲有，好似我啦，除咗可以用係用手機咧喺新碼頭度影相之外咧，亦都可以掃描個展板上面咧有個二維碼噶。咁你透過一啲嘅媒體啦，就可以同吉祥物嗰個工程師好得意嘅嗰個公仔。 呢、這個同吉祥物影相我都有試過， 好得意嘅。 係啊，喺香港唔少嘅地方咧都有類似見到宣傳政府嘅吉祥物噶。 係。 咁我都有試過咧，就係同政府嘅吉祥物咧影相，咁係好得意嘅。我嗰個係自拍嘅模式，咁先 scan 咗嗰個 QR code 啦， 係啦，係一樣，冇錯。 跟住咧就撳翻嗰個自拍嘅模式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個 顯示到公仔喺隔離。 係啦，冇錯，喺個公仔隔離。跟住咧你就可以自己就翻個角度啦。咁我嗰個政府嘅吉祥物就可以，譬如喺你膊頭啊， 係啊，你自己中意點好得意。 冇錯啦，冇錯。 咁同埋咧，佢兩邊咧就掛咗好多啲彩，有啲旗啊，同埋啲風車咁咧。其實你除咗同吉祥物影相咧，都可以喺現場嗰度影相啊，所以好正咯。咁所以咧其實假期咁樣講咧，我哋去到咧，佢都話啦，之前我咪提過嘅，係有啲精品俾你噶嘛， 係啊係啊， 咁真係有嘅，咁啊去到有啲人咧就會送啲精品俾你啦，同埋順便係介紹個碼頭定係落成啊個歷史咁樣咯，真係好好啊！咁呢一個居點樣講咧？因為我去到咧就見到有一男一女嘅，咁著住制服啦，我就梗係會同佢傾偈，你知我幾多口噶啦？ 係啊， 哦咦，你係邊一個政府部門㗎？佢哋係運輸處嘅，佢哋好早啊，一早咧企到黃昏啦，就係負責派一啲嘅精品俾一啲上船嘅 遊客 啦、市民啦，因為新碼頭落成咗嘛，係最後今個禮拜六日咯。咁我就問佢：我話咦都多唔多人㗎？佢話一般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好想推廣話俾人哋聽，我哋個新碼頭係點樣，同埋話俾人聽歷史咯。我話咦，你幾乖仔喎，都後生仔嚟㗎。啊，係冇辦法啦，你知啦，做嘢唔係話一定係一至五翻工㗎嘛，星期六日都會翻㗎嘛。咁就係專係，所以我點解我今次再重提咧？大家把握機會，最後今個星期六日咧就有人係真係。上面咧會派一啲精品俾你啊，同埋都會講解一下咯。同埋咧，我仲想講咧，個唔係好多人嘅啫。我星期六去到，朝頭早十一點幾嗰班船咧，不過個零鐘頭一班，自己把握咯。居民都有人情味嘅，點解咧？因為我去到嗰陣時咧，唔係好多人去。唔係好多人啊，因為個島咧唔係太即唔係島嗰、那個碼頭咧唔係太多人上落啊嘛。咁我見到一家人咧就種咗好多好靚嘅植物，哇，好靚啊，圍住嗰邊。跟住咧，你知我啦， 即 係 自發咁樣喺嗰度種嘅定係點啊？ 唔係，佢村民嚟嘅， 嗰度 都有村民住噶嘛，都有百幾個村民喺度住，所以就要做呢個碼頭啦。同埋都係危險啦，你知啦，政府就覺得啊，你哋危險就唔好啦，咁啊，所以就整翻個靚靚碼頭俾你哋安全咁樣咯。咁嗰個居民都好好啊，佢門口咧就種咗好多好多個花，你知啦，好似啲三層嗰啲嘅獨立屋啊嘛，跟住咧我就同佢傾偈啦，又我哇你種啲花好靚好靚啊，佢係啊，我種咗好耐噶啦，我你喺度住咗幾耐啊，我住咗幾十年噶，而家好開心啊，個碼頭咧重新咧。整咗佢，即係覺得安全好多咯。 唉，咁啊好啦。 同埋人情味係咩啊？我哇，你啲花好靚，唔知點樣種啊？跟住佢竟然咧剪咗啲花俾我哋翻屋企種。 係啊。 哇，幾好人啊！啲人情味 人情味啊，呢、這個真係。 係啊，係啊，所以都好開心咯。 不過睇到個碼頭咧，頭先阿 Didi 就話到又有太陽能啊。咁而家香港好多譬如巴士站都有太陽能啦。咁但係佢仲有一個叉電嘅服務。 係啊，有。 可能佢個叉電服務就係依靠嗰個太陽能，即係儲咗一啲電之後咧，咁又再提供翻俾啲市民可以喺嗰度自己叉電。 嚇、啊！真係好靚， 呢啲就貼心啦。 係咁，我去過先知道，原來咧南丫島咧有四個碼頭喎。 啊 有四個，一個榕樹灣。 咦，我又唔知道四個咁多。 係啊，所以真係好彩資料搜集真係開心。 通常都係兩個啫嘛。 係啦，榕樹灣啦，同埋索 古灣啦、 啊，北角村呢個新嘅碼頭就北角村，同埋叫做慕達灣。 慕達灣啊， 係啊，慕達灣喺香港仔碼頭都有得搭去嘅嗱。咁如果你去北角村嘅碼頭咧，就是、去榕樹灣，中途會經北角村碼頭嘅，即係停一個站嘅，跟住先再去榕樹灣。咁另外嗰個咧就索古灣咧就停啦，中途咧都會去慕達灣咁啊，所以原來有四個碼頭嘅南丫島。 哎呀，我真係孤陋寡聞啊！ 啊，唔係我都係做資料搜集先知，因為我都唔知啫。所以大家咧盡量把握呢個機會啦，最後今個禮拜六、禮拜日就可以有呢一個嘅。碼頭展覽咁，同埋咧都有政府嘅人員咧喺度會同你講解啦，亦都有精品送啦，都幾實用噶，唔錯噶。 咁如果中意去南丫島去遊歷下嘅，或者參觀下嘅市民啦，咁亦都可以試一試呢一個嘅碼頭。咁啊，入邊都係新起嘅，咁好多設施啊，都係望落去咧可以知道啊呢一種嘅規格嘅，可能以後其他嘅碼頭都係咁樣倒模又再起出嚟噶，服務市民。係 啊，仲有想提一提咧，個環保木條好靚啊！我睇到咧，佢又係你知佢個展品嗰度咧都有話俾你聽。 點樣介紹咧？呢、 哦、 個木橋 係啊， 哇，都係啲色又靚啦，同埋又好誒，佢話好環保咯，我都有睇過嚇、啊。不過睇完、哦、當然啦，水掛鴨背唔好記得啦嚇。係咁啊，好啦，咁啊講到南丫島之後，講完之後咧，我就講翻咩咧？講翻誒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嗯、就係、是、水邊圍喺新界嘅水邊圍交匯處去元朗方向，近住宏達路嘅部分行車線咧就封閉嘅。咁、 嗯、 再講一次啦，由於有交通意外，水邊圍交匯處去元朗方向近住宏達路嘅部分行車線封閉啊。咁而家時間尚早啦，咁啊暫時未有擠塞嘅，咁經過小心啊。 嗯，好，咁啊唔該曬 Didi 啊嚇，咁啊幾好嘅提醒同埋幾好嘅資料啊，唔該曬。咁啊另外咧就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十五度嘅气温，咁啊唔知道出边嘅天气，你体感方面又系点咧？ 冻啊，一个字冻啊吓，咁啊，所以今日咧一路一暖咧，又要注意保暖啊，咁呢个都系重要嘅，因为我自己都着少咗衫啊，咁啊即刻喺架车嗰度咧攞翻件长褛出嚟着一着佢先，咁啊原因何在咧？因为头先咧啊，原先咧听你同阿 Didi 咧喺度讲南丫岛咧。系比较轻松啲啦，啊点知吹咗两吹喺个停车场嗰度咧，冻咁样，咁、哦、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唔好学我咁样啦，咁啊着够衫咁啊重要啦，注意保暖啊，保持身体健康呢、這个都系重要嘅一环嚟，因为睇个温度咧，比琴日咧就叫做冻咗两三度啦，咁、嗯、当然实际上点样睇咧，咁啊转个头小白咧就要详细咁样同我哋讲下天气嘅情况啦、 啊。 嗯， 好，咁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唔好再催身啦，唔该晒欧先，唔该晒。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系相当清凉噶，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就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早上仍然清凉，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咁啊随后几日啦，亦都系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咁啊现时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咧就系69%嘅，咁所以其实都系几干燥啊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亦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如果望翻天文台喺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啦，我哋见到咧嗱，今日咧就嗰个温度大概系14至19度嘅。咁啊而今个星期啦，大概个温度啦都会平均啊维持喺17至23度左右。咁啊整个星期啦，望起上嚟都系有云或者咧就系有太阳。咁所以咧，暂时今个星期发觉嗰个嘅温度啊，或者系个天气咧，都系算系唔错噶。 我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偷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傻，活太多可讲别断海航，情为经典配歌，谁写得最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虽开解你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共你多荒谬。意外现场，那 曾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过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活太多可否面对海岸，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虽开解你的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错，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早上7点24分啊，早晨。 早晨啊，小白。 是啊，咁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呢，其实世界杯啊，当然就大家就好炽热啦，咁再加上寻日夜晚呢，就因为啱啱其实都过咗几个钟啫，或者话夜晚其实凌晨时分，咁亦都有另外一场就韩国啦。韩国输咗俾巴西，咁喺上半场嘅时间都已经输几球啦。 技术性击倒。 技术性击倒呢，肯定系技术性击倒㗎啦。咁嗰啲波一个战绩啊，或者各样嘢呢，大家其实新闻片都可以睇得返啦。咁其实想讲嘅系咩呢？第一就是我们 在家观看这个世界杯 的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就梗是一路看着的时候，我们有旁白啦，也都有很多的资料显示，因为其实做旁述呢都很辛苦的，因为他们的资料呢 是真的一大在这里的。等一有些譬如哪一位球员控球啊或者射波的时候呢，有很多数据。这位球员之前有踢过哪一队的球会啊，或者他曾经在哪里有射失过十二码，全部都有晒记录嘅，所以资料搜集咧做得相当之充足。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喺屋企睇，咁当然一路听住旁白就有好多好多嘅资料补充翻啦。 当然今年对于 VAR 嘅判断，就系连一啲足球评述员啊， 系啦 啊，可能都真系估唔到，同埋都啊，可能讲咗话呢球有越位或者冇越位啊，出嚟个判決唔同嘅喎、 啊，其實尋日見到有啲有啲波咧，就算唔係話底線啊，喺側邊咧，即係當啲球員去追翻個波嘅時候咧、老實講喺嗰個那個叫我個 wide shot 嗰度咧影咧，我哋就咁睇都唔知出咗界未嘅。 明白啊， 係啦， 特別係尋日嗰場日本隊嘅球賽，大家可能之前已經有啊，即係前車可鑑啊， 係啊， 見到喂嗰球究竟係點咧？對於每一條線個波出界唔出界咧，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論述咯。 嚇，而家咧就當然我哋就唔敢講啦，連旁述咧都覺得我交翻俾球證同埋旁證 第四裁判咁樣 VAR 咁樣 係啦。咁但係咧、除咗喺球場上邊會用一啲 VAR 系統之外咧，其實如果喺現場嗰度咧，啲現場觀眾啊，佢哋咧就冇得話睇住電視，因為佢哋都已經喺個場館入邊啦。 係啊， 咁佢哋又冇咁多資料，你就咁現場嘅時候，你都知淨係最多都係歡呼聲啊，或者喺個大電視屏幕嗰度咧就顯示一啲精彩嘅畫面，又或者係個比數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現場睇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得到一啲最新嘅資料咧？呢個真係要依賴翻科技喎、因為現場嘅朋友當佢哋入去呢個球場嘅時候咧，佢哋個電話就可以下載一個嘅 app 嘅。 平。咁呢個 app 咧係的而且確咧係世界盃主辦局咧就提供俾大家，咁即係 download 完之後你就可以用啦。好啦，咁你用嘅時候咧個感覺都好高科技、高智能嘅、哦， okay. 因為你先咧就打開咗佢嗰個 app 嘅時候，佢就會有個鏡頭嘅。咁、有個鏡頭咁、例如尋日嗰場係韓國對巴西咁講啦，咁、你就拎住個手機。咁啊，對住個場地咧，就先掃一下先。咁、佢會自己 scan 嘅。其實你根本上開個鏡頭，佢自己會做曬噶啦。scan 一下 ，scan 完之後咧，跟住當兩隊嘅球員出場咧，咁啊，譬如韓國隊同埋巴西隊分別出場之後咧，原來佢成個比賽入邊啊，佢電腦都係捕捉每一位嘅球員。 哦、 即係話咧，當你個手機喺度拎住佢對住嗰個嘅球場球場嘅時候咧，你啊呢位球員太遠啦，我個位。我又睇唔到佢系边个，又唔知佢叫咩名字，我可以揿下个手机，揿佢个揿呢个球员，嘟嘟嘟嘟嘟，跟住佢嘅资料咧会即刻显示喺左边， 好似平时我哋打 游戏机 游戏机咁样，即系、可能射门嘅能力值几多，速度几多， 系啦，咁即系有啲少少球员嘅资料咧系可以补充翻、即系现场做翻呢一样嘢， 几好、 啊，系啊，咁呢个咧就取代咗啲咩咧？其实有阵时啲球赛或者重要嘅赛事咧，大会都会印嗰啲小册子啊，即系话俾大家听啊，呢位球员系咩，嗰位球员咩，咁但系你就唔可以做到就系、因为坐得看台上边咧，所最后嗰行你真系睇唔到噶， 系 你就竟然间咧唔需要再望远镜，而系笃下个荧幕咧，你就知道哦，原来哦头先。跑得咁快，嗰、原來就係孫興敏 啊！呢、這個幾高科技喎、 這個高科技啊！ 不過咧，小白你頭先講完高科技咧，我臨尾咧即刻想啊講少少咧舊少少嘅嘢，就係、咧世界盃嗰啲貼紙冊啊！ 哦， 你記唔記得細個 我有儲過啊？ 98世界盃咧，羅馬尼奧啊，有張貼紙 白必圖， 係啦，貼翻落去啊，踢咗一集嘅，貼翻落去咗一集。踢咗翼嘅贴翻落去，哇！嗰、本书仔你仲有冇摆喺屋企啊？ 劈咗啦嗰本、因为残晒。 我都系 一路劈，即系一路贴嘅时候咧、就一路帮佢布埋阵咁样噶嘛。咁、所以呢啲即系一路睇足球嘅时候咧，最紧要咩啊？有好多童年回忆啊，俾到我哋啦。好，听听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朝早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期间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有弃笛的地方和防空警报鸣响3分钟。在本港，政府总部会直播追悼大会，供行政会议成员和政府总部员工收看和默哀。所有政策局和部门应在可行情况下在办公地点安排收看追悼大会，如需执行紧急救援行动，就应该先出勤执行任务。医管局辖下医院会直播追悼大会，在可行和不影响病人情况之下，员工到时应站立在工作地点默哀3分钟。立法会司法机构职员将站立默哀3分钟。民政署在18区指定地点安排直播。港交所朝早10:00开始暂停中环交易广场外显示屏上的市场数据显示，直至3分钟默哀完结，期间港股正常交易。金银业贸易场9:00开市之后，随即暂停交易并默哀3分钟，之后恢复交易。德国总理索尔茨认为中国日益强大，不应该被孤立。索尔茨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好多人认为现时正处于国际秩序两极化时代的边缘，觉得生冷战即将来临，美国将与中国对抗，但他不同意，认为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扮演关键角色，并将在今个世纪维持，而中国已成为世界历史上长时间以来的全球参与者。索尔茨说，中国的崛起不应成为被孤立或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同时中国国力上升亦都不应成为亚洲等地提出霸权诉求的理由。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回应提问时指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隨後幾日咧天氣就會轉晴啊，仍然都係嗰句，日間温差會較大啊，一夜都係啊。 嗯，咁啊，尋日夜晚咧，相信有啲朋友都會欣賞咗兩場咧，就係有亞洲球隊嘅世界盃比賽啦。咁啊，分別咧就係、日本啦，就對克羅地亞，以及咧就係巴西對韓國嘅。咁啊，兩場嘅比賽啦，咁啊都冇辦法啦。咁啊，的而且確咧，譬如特別係巴西嗰場波添啊，咁啊真係技術性。咁啊，上半場都已經入咗四球咁。咁下半場咧就叫做韓國隊反撲嘅時候咧，咁啊 破蛋 係啦，咁啊好彩都破蛋，而且破蛋嗰球咧，我自己都有睇啊，都入得相當，好似係七十幾分鐘嘅時候、我覺得都真係入得好靚，因為喺禁區外咧就係炮彈式勁射，係 遠射嚟嘅，係 啦， 係啊， 咁所以望起上嚟都見到成隊波咧係好有力啊，即係完全就冇話因為我輸咗幾球啦，咁放遠手嘅盤劈完全冇啊，咁其實兩隊嘅亞洲球隊咧，我覺得喺尋日夜晚嘅整場嘅比賽咧都係我覺得都對版啊，咁如果你話頭場日本隊 踢到十二碼啦， 踢到十二。码啦，咁啊十二码咁冇办法啦，咁啊大家都会有好多嘅声音啊，到底会唔会 边个射先？ 边个射先？咁、因为本身喺南美托实，咁啊亦都喺今届嘅世界杯个表现咧，其实亦都系唔系话特别突出啊，咁啊状态又唔知系咪未翻嚟啦，咁啊再加上寻日佢亦都系好后期先至再被换入去，又有人会谂下系咪热身唔足够啊？各样嘢咁导致佢喺第一球嘅时候咧就已经射失咗，咁啊对方个门将当然。应记一功啦，因为日本队射四球嘅十二码，佢扑咗三个出嚟， 好难得， 真系好难得，系啊！ 得咧之后睇翻啲报道咧，话克罗地亚嘅门将咧，其实睇片睇好耐，即系之前今次咁日有好多运动科学嘅配合啦， 系啊， 即系譬如之前会做好多功课啊，譬如睇过你男嘅托实啊，通常咧啊啲微表情或者微动作。通常都係射左上角咁先算啦。哦、睇到你啊，係呢一下微表情，咁佢就用咗嗰個數據分析就係撲嗰個位，咁、所以咧個成功率比較提高啲。 不過即係唔係講笑或者係唔係幽默啊？譬如以前啊，王晶嗰套《賭神》咧，即係周潤發嗰套、發哥嗰套《賭神》咧，佢裏邊有一個情節幾有趣。其實大家真係以前係可能當一個情節或者笑下，而家都可能係真嘅。佢最後咧，佢咪話佢曾係喐。嗰、那個戒指，嗰、那個動作咧，喐戒指嗰個動作就係話，我知道你一喐隻戒指，你就係出術噶啦。咁其實咧，跟住阿發哥啊，賭神就話啦，其實我呢下咧係專登過去嗰五十場裏邊咧，專登做出嚟就 鋪排嚟嘅， 鋪排嚟呃你嘅，即係佢有一個咁嘅情節噶嘛。咁其實如果呢個情節真係擺翻喺而家，譬如正話 O 講個足球上邊個嗰、那個 小動作嗰啲 小動作咧，其實運動員。是不是都要有呢啲咁樣嘅叫做取巧位啊？譬如我過去嗰幾下，我就係咁樣做；我嚟緊嗰幾下，我就咁樣做。等對方如果你真係睇片啊啦，我就係你捉我唔到。 運動員先要有咁多球十二碼射先得喎。如果唔係佢都儲唔夠嗰個 data。 夠 data。 琴日大家可能喺度諗都係諗住克羅地亞贏咗或者日本隊贏咗，因為好少射十二碼啦。當然進入淘汰賽呢一場應該係今屆世界盃第一場要射十二碼分勝負嘅球賽啦。 咁所以即係尋日。嗰場波咧，咁啊當然日本隊先開紀錄呢、這個，我覺得係係開心嘅，因為作為亞洲人，我哋通常都係比較被動嗰一隊嘅球隊，突然間佢主動而入咗波先，咁後屘克羅地亞亦都即係頭槌，亦都可以攀平啦，咁最後即係十二碼輸咗，咁冇辦法。咁但另外嗰場咧係韓國對巴西咧，你見到。尼馬復出啦，我自己都睇到尼馬復出對整隊嘅巴西隊咧，其實係一個好正面嘅幫忙。成隊波咧生猛曬，而且有咗個重心喺度。因為其實老實講，成隊巴西隊個個都係一定踢得嘅，但係點樣去到揾一個我哋叫做隊長或者大哥去到依靠住，等佢發施號令，等佢交波，等佢去組織個策動攻勢咧。有尼馬喺度之後咧，令到對巴西隊更加強，都幾有王者風範。 兩場波係踢咗咧，咁啊即係話，如果大家都好似小白咁樣噏得出嘅話咧，即係證明你係冇瞓覺啦。咁如果冇瞓覺嘅話，即係捱夜啦。 係 捱夜呢一樣嘢咧，雖然話你話世界盃期間好多時候大家都要捱夜，為最。叫做最後嗰場凌晨三點，你踢完都五點幾啦。 係啊， 但係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咧，其實冇乜所謂嘅。點解咧？因為平時可能都差唔多。 哦，冇乜點瞓係咪？ 冇乜點瞓 都 嗱，平時冇乜體育盛事又好，或者點樣都好，有時候你都會眼光光到天光。可能平時就係慣咗捱夜。咁啊，大件事成日都話喂捱夜，而家年紀大啦，唔好捱夜。咁我成日都有個質疑。 年紀輕可以捱夜嘅咩？ 後生係本錢，係咪真咧？ 但係年紀輕唔一定係可以捱夜噶嘛，因為如果即係成日聽中醫都講，其實任何年紀都應該適時要即係睡眠。 係啊係啊係啊！ 十一點啊嘛，行嗰咪係咪膽經定肝經？ 啊、跟翻嗰啲五臟六腑噶嘛，《 黃帝內經》入邊啊嚇。 咁你身體要休息，你先至可以回即係回氣噶嘛。咁但係成日都話，而家香港人。可能是一點鐘瞓，你叫做早瞓喎。 嗯， 一點鐘叫早瞓，一點鐘應該瞓咗好耐啊嘛。 係， 咁所以譬如小白有小朋友，十點鐘你都擁咗佢去瞓覺啦。 係啊， 就可能有啲再早啲，有啲家庭係再早啲。 尋晚九點就擁咗佢哋瞓覺啦。 嗱，係啦， 跟住自己再睇波係咪啊？ 即係培養佢哋有一個。即係好嘅作息時間啦， 係啦。 咁但係奈何呢一年，即係佢唔好話年紀大，你去翻青少年期咧，煲電話粥啊，同朋友傾偈啊，去街啊，你就會自自然然，你又會變咗夜鬼。 突然之間咧，鐘哥講煲電話粥咧，真係喺我讀書時期係，因為科技未咁發達咧，係真係攞住嗰啲電話。你讲嘅喎， 用得多时间喺煲电话粥。 系啊，你冇乜特别嘢讲嘅，但系可能你同你个 friend 咧就话，喂，我要整整啲嘢先，你拎住个电话唔使收线啦。 系啊， 系咯。 咁啊，而家讲一样嘅，即系吓一吓大家先啊。即系如果你仲想挨夜啦，睇世界杯得。不过想话俾大家听，原来咧挨一日夜，基本上你补翻七日。你都未必补得翻， 哦， 即系你挨一日，就算你瞓七日都补唔翻。咁，如果有一个咁样嘅数字俾你听，你咪吓一吓先。 哇！咁世界杯期间点样补法？大家真系要 补翻两个月啊，可能要补翻两个月啦。 咁但系咧都有啲方法嘅。咁喺网上睇到有啲新闻咧，就话喂，教你五大原则，就算挨夜啦，即系无论你系翻工又好，你要睇波又好，挨夜点样可以挨到？冇咁傷身， 冇咁傷，係 你唔可以話唔傷啊，冇咁傷得唔得啊？ 嗯， 但都有嘅。我第一樣嘢，如果你真係捱夜，譬如你睇到五點，咁你五點當你平時七點鐘起身， 嗯， 你瞓唔瞓啊？嗰兩個鐘，你瞓唔瞓啊？ 好技巧啦，呢一樣嘢好技巧， 又睇狀態， 你瞓又驚瞓過龍，唔瞓又冇精神， 係 咁。其實如果嗰兩個鐘，如果你冇嘢做。其實你坐下坐下 都會瞓著， 都會瞓， 係啊，都會瞓著。 咁呢度咧就話，如果你瞓唔瞓都好唔緊要，但係你晏晝即係叫日頭嘅時間，你點都要叫做咩補眠啊？即係可能你瞓個晏覺啦， 瞓午覺， 三點三又好，十二點又好 ，lunch 嘅時候。點都恰一恰，俾自己回一回魂， 係 即係呢個補眠咧，可以幫到手嘅。 瞓午覺真係幾好，我小學嘅時候都係長日制嘅，咁嗰陣時我記得讀書時期，佢哋都有喺 lunch time 完咗之後咧，因為 lunch time 都係大家拎飯或者佢學校即係幫襯咗啲供應商，咁就食完飯咧，佢就有一個叫做午睡時間，喺個時間表嗰度都有寫到 幾耐先。 好似係半小時左右嘅， 咁啊唔夠啦。咁如果根據呢度講咧，半小時咧就唔係好足夠。 幾多先夠咧？ 一至兩個鐘。 哇！ 咁你計條數啊！如果你一日平均瞓八個鐘頭，你睇完場波五點鐘，你七點鐘出門口，我當你瞓埋兩個鐘。咁你仲有嗰六個鐘咧？咁而家都係補兩個鐘啫。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翻緊工嘅 黃金時間嚟嘅， 有啲嘢奢侈啦，亦都可能未必得添啦，咁啊冇乜可能啦。咁但係你點都要補一補啦。咁呢個即係就即係盡量啦。咁啊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咁如果你聽阿小白講嗰個飲食圖鑑，教咗我哋好多日夜晚食宵夜， 係啊係啊， 弊家伙啦。咁點算咧？唔緊要，如果你再重温翻阿小白講嘅，揀選一啲。冇淀粉質嘅宵夜出嚟食就会好啲。 係啊係啊係啊， 因为佢話夜晚咧就最好唔好食，即係特别係宵夜啊，就盡量唔好食淀粉質嘅嘢。 點解咧？ 淀粉質咧就会好简单，令到你想瞓觉。咁如果你捱夜嘅意思即係你唔瞓得啦。咁你呢頭要捱夜，嗰頭食翻澱粉質要你瞓覺，咁其實你咪自己攞嚟搞咯。 哦， 所以你戒咗澱粉質嗰啲先，呢個第一樣，咁你就可以唔需要驚瞌眼瞓啦。 係， 第二。亦都唔好食到飽，六成飽。咁但係食六成飽，其實好多人都用緊呢一個方法。 係啊，係啊， 就算正餐都係㗎，你唔好食到飽。 好多人會覺得如果食六成飽唔過癮啊嘛。 嗱，呢個 先係一個 point， 呢個又係另一個心魔嚟。 係啊， 不過呢個咧，你又翻去好耐之前，我哋都講過，究竟點解我哋一日食三餐咧？其實我哋應該食飽就停咯， 係啊， 食飽就停。 即係之前都同阿鐘哥討論過，即係咪後討論嘅 原始人生活， 原始人生活啊嘛，或者而家啲野生動物，即係譬如獵豹咁，佢唔會無釐啦間一日哇嗰個三餐食咩咧？ 朝早起身我要食早餐，係 啊，佢可能幾日先食一餐嘅喎，而佢要食嗰一餐嘅時候，佢就係要出去。 即係佢嚟講就佢出去打獵啊嘛，因為佢每次出去打獵，我睇嗰啲 documentary 咧，佢就講啲動物當佢鷹又好豹都好，佢出去打獵呢個動作咧，其實係好消耗體能嘅、 嗯。 特別係豹咧，當佢你知佢時速最高去到120公里，佢跑得好快、啊 嗯。 但係佢唔係成日跑得咁快，因為佢跑咁快咧，其實佢用好多力，同埋佢唔係跑得好耐啊。咁、 嗯、 你跑完咁多力，如果捉唔到個獵物嘅話咧？咁啊，變咗佢就好閉翳啦。 係啊，即係佢自己計數，基本嘅求生技能。 係啊，咁、啊、另外咧，如果你平時食開，譬如六成七成飽嗰啲咧，你都要記住啊，一定要持之以恆啊。 嗯， 如果你突然之間食翻飽咧，咁你個身體機能你就會覺得你會將嗰三至四成咧儲存嘅。 哦， 咁你變咗你仲可能會積聚咗一啲你未必需要嘅能量喺個身體裏邊。 喺、啊、社會工作嘅朋友啊，最難咧就係食到嚇五六分飽，因為大家係工作壓力大，就覺得 食 多 啲 好啲慰勞自己啊心 咯。另外呢樣。特別係對阿 O 講嘅，飲咖啡嗱、 哦， 你朝朝飲咖啡當水飲啊，小心啲，因為佢話飲咖啡係幫到，但係飲咖啡要睇時間。佢話點解睇時間呢？佢話因為通常咖啡嘅即係咖啡因裏邊咧，就會殘留喺我哋身體裏邊咧一至八個鐘頭不等嘅。咁、 嗯、 如果你今日飲完，咁、 嗯、 如果你突然之間你喺八個鐘頭裏邊再飲。其實未必幫到你， 嗯、 因為你已經有啦嘛，有嗰、那個令到你提神嘅 咖啡因、啊、 咖啡因喺身體裏邊、嗯，你再飲其實唔會幫到啊嘛、 嗯， 反而會積聚。咁、 嗯、 所以譬如你朝早飲咗之後，你可能第二杯咖啡可能已經去到晏晝，咁、 嗯、 就會幫到。咁、哦、你朝早飲咁多嘅時候，咁你只會令到你，因為咖啡係利尿啊嘛，可能會去多幾次洗手間， 啊啊啊、 但係未必會令到你提神咯。咁、 嗯、 所以飲咖啡你都要幫到時間先得。咁唔飲咖啡做咩啊？ 咩啊？ 食其他嘢啊？ 系啊， 咁啊食嗰啲能營養補充劑， 嚇、 啊，維他命 A、B、C、D、E 食邊種咧？ 嚇、 啊，維他命 B、 B for body 啊， 係啦，咁佢就可以幫助你咧，即係精神啲嘅。 嗯， 咁最後一樣咧，亦都應該係最多人可以用到噶啦。 嗯， 按一按自己某一啲穴位， 邊度嗱，即刻按。 我講咗，希望會明白啊。太陽穴， 太陽穴容易理解啊。 風池穴， 風池穴， 唔知喺邊。合谷穴我知道，合谷穴就是手掌，即係嗰個 虎口位， 虎口位嗰度啦。咁按摩大約五至十秒就 OK 啦、嗯。即如果你覺得眼瞓， 嗯， 按下佢，或者太陽穴撳一撳佢，當然唔係好大力咁樣，輕輕地按下佢，其實都可以幫到你醒一醒嘅。 嗯，哇！我而家好精神啊！ 咦，真係 倒咗杯咖啡去先，等我出去嚇， 飲翻啲維他命 B，, B 知道、嗯、啊。 什么联想？有太多微细的藏在心，很污糟的人，很清高的人，一出生一刹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超人，几多种小人。 7:55啊，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3%。 而家咧都多咗人去旅游啦，咁啊都回想翻以前啦。我就仲未去旅游嘅，咁啊但系回想翻以前去旅行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担心，就系我哋嗰个嘅行李有一啲系叫做寄仓嘅行李， 你惊寄失啊？ 一嚟我又唔系惊寄失嘅，系惊摆入去嘅嘢会唔会烂啊？ 嗯， 我哋好多时系啊，摆入去嘅会唔会烂啊？咁样咁，但系点解会烂咧？咁乜嘢翻查翻好多嘅资料，或者睇翻唔同嘅报道咧，就话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啊，而家高科技咗嘅，咁有啲机场咧，佢哋甚至乎咧就会用完全都系机械人、去到帮你分嗰个行李、其实行李好简单嘅，佢输送带一路行嘅时候，譬如佢输送带可能同时间咧可以 serve 到服务到五条航线嘅。跟住去泰國嘅呢邊，跟住去韓國嗰邊，跟住可能喺新加坡佢自己彈，因為佢喺個貼紙上面咧，佢已經可以 有 係啦 sense 到，就係 AI 添 sense 到啊！你呢件行李係去邊嘅？因為你登記嘅時候，你已經貼咗張貼紙。情形就好似我舉個例，好似我哋過隧道，如果有啲人係用咗即係怎過嘅時候，佢都係好快脆就 sense 到你嗰個貼紙，然後佢就可以幫你扣錢啊，或者做一個記錄啊嘛。 嗰陣時啱啱過隧道咧，有 auto toll 嘅時候咧，即係一經過咧，大家都要揼一揼車，驚咧唔轉嗰、那個 sense 唔到， 係啦，驚唔轉綠燈， 跟住又扣你，又話你亂咁衝。 唔係而家都有呢個情況嘅喎。 而家有啲人就會都會耷一耷， 當然我就唔知道究竟佢係真係武裝啊、過期啊定還是點，我就唔知啦。 定係大部分人我見到咧，都唔係好收就咁過啦。咁呢個現狀咁大家都見到。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有呢一類型嘅貼紙同埋 sensor 咧，其實就多咗，同埋佢嘅成本好低嘅。咁而家連埋好多機場咧，佢哋都會就係貼咗落去嗰個貼紙喺你嗰個行李嗰度，咁令到嗰啲叫 AI 機械人咧，佢一路行個輸送帶嘅時候，佢已經 detect 到啊呢件行李可能去一號輸送帶，嗰件行李二號輸送帶。不過咧就有少少俾人詬病，就係話佢哋嗰啲機械人咧就太大力。因为佢好似一个拳头咁，嘣一声咧弹咗你去那边， 咁都好容易理解。即系呢个行李咁大件，你冇翻咁上下力，你又点推得佢喐咧？ 钟哥讲得啱，因为咧你嗰件行李咧，你可能嗰件系 overweight 嘅，超重嘅。咁如果佢嗰个拳头唔够大，即系佢嗰个手臂唔够大力嘅话咧，佢搬唔到佢过去噶嘛。咁如果你太细力嘅时候，咁就真系搞唔掂啦。咁你大力得滞咧，咁啊好睇你嗰个行李到底够唔够硬净。 因为如果你过分温柔，咁你就变咗嗰个速度就会减慢。你过分减慢，咁而家成个即系航空业佢咁 要复苏啊嘛。 要复苏，就算以前你咁繁忙嘅时候，你冇可能俾佢慢慢逐渐稳噶嘛。 系啦，嗱，咁另外一个令到我寄仓咧，我都有少少担心入边啲嘢会烂咧，就是、因为点解咧？就系、是、都有几多新闻片啊，就话到外国好多唔同嘅机场啊，嗰啲地勤人员或者去到执行李嘅时候咧， 佢哋真係掉行李嘅情況都幾嚴重。呢、這個我好唔樂意見到嘅、 嗯， 因為咧我件行李我交俾你公司去到處理，梗係希望你都錫住佢啦。我已經都係冇將嗰啲好珍貴嘅嘢放喺入邊，亦、 嗯、 都冇話將啲易碎嘅嘢，易碎嘅一定係自己攞㗎啦。 hand carry 咯， 係啦 ，hand carry 啦。咁但係都見到佢哋咧係即係抌行李嘅情況。嗯都幾嚴重，有啲甚至 都心痛喎、 啊， 小白，即係你個夾咧， 其實行李都幾 貴 嘅喎、 啊。係啊，你買到個夾咁貴咧，真係花曬咁樣翻屋企都唔開心。 我成日有一樣嘢唔明嘅，點解要買名牌夾？ 嗯， 應該買耐用夾啊嘛。 哦、 你唔應該買名牌， 因為佢哋心諗就係名牌嘅就同耐用好容易就會人就會將佢掛鈎啊，即係覺得。點解佢貴呢、啊、除了牌子之外，就梗係佢襟啦。咁、 嗯、 於是乎就會買嗰啲嘅。 如果名牌咁樣又擁啊，又撞啊，又抌啊，花咗你都肉痛啦。 係啊， 即 係 個名牌一定係個面、嗯、一定有啲圖案咁樣。 係啊係啊， 花咗、 啊啊、 或者俾人。即係唔係俾人啊？或者啲機器唔覺意戒到咁樣，咁、啊、你都肉赤啦。 所以有啲人咧會將買嗰啲叫做行李套啊，即係套住個行李。 咁既然係咁啊，套住咗個行李，點解要買個名牌？ 誒、欸，但係你唔好咁講，我手機都係咁啦。你買部手機， 就是、 你又要整個殼，乜嘢顏色都係咁樣笠住咗啊！你買粉紅色啊？个手机壳变黑色，咁咪、 啊、 又系咁。 所以咧，咪成话出新手机嘅时候咧，某个型号出新手机咧，呢只颜色炒得贵啲，呢只颜色平啲咁样咯，多余啦。 其实买最平嗰只啦， 佢都冚住咗 啊。系啊，买最平嗰只得噶啦，因为好似我咁，无论边只手机咧，其实都系用翻透明嘅保护壳。 哦， 咁、啊、我就可以选择嗰个颜色啦、 啊。 就有自己本身部手机嘅本色啦。 系啊， 嗱，时间嚟到将近八点钟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托木斯克州、瓦罗斯拉夫尔州、坦波夫州和马里埃尔共和国的行政长官被吸纳进入委员会。有关地方负责人是在今年九月换届选举中新当选的行政长官。前年十二月，普京签署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法，强化该委员会的地位。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包括保障政府协调运转、参与预算制定和人事安排、确定国家内政外交的主要方向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等。财经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77， 英镑 9.477， 瑞士法郎 8.247， 澳元 5.211， 加元 5.719， 新西兰元 4.915， 欧元 8.1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6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35 点，跌84点。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 1,768.8 美元，卖出 1,768.94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嘅水边围交汇处去翻定福花园方向啦，近住宏达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比较车多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嘅水边围交汇处去定福花园方向，近住宏达路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咁而家排到去飞鹅山道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

6:11嘅时间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睇到咧，琴日港股做好啊吓，咁啊，升842点啦，至于成交金额咧突破啊2000亿，成交金额就系2229亿到啦，咁啊，其实都比较大嘅一个成交啦，再加上咧，股市都做好，咁啊，原因何在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最主要都系受惠翻内地方面咧，嗰、那个系大家憧憬嗰、那个即系复常方面嗰个系步伐加快啦。咁啊，所以变咗就嗰、那个气氛上面嘅话咧，都系进一步咧就系、是、做好嘅。咁其实我哋之前都讲咧，嗰、那个阻力位方面咧，就喺19000点啊比较重要啲嘅。咁因为之前咧都徘徊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都系19000楼上。咁如果跌穿咗之后嘅话咧，咁19000就成为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蟹货区。咁但系琴日就几 OK， 咁啊，你见佢咧都叫收复翻呢个系19000楼上啦。咁就成交亦都系大啦。咁就睇下究竟咧嚟紧系可唔可以即系进一步企得稳喺19000楼上啦。咁啊，睇个市费方面咧，就似乎真系喺年底之前咧，就再试一啲高位嘅机会咧，相对嚟讲都系比较大啲嘅。咁不過就都要留意翻，就今日個市就係因為琴晚美國方面咧就係大家又再有少少擔心咧嗰個係通脹上面嘅問題咧就唔係預期咁樂觀啦。咁可能咧嗰個係加息嘅步伐方面咧就會比預期咧就再多啲。咁所以你見美股琴晚都係跌翻啲，我相信今日港股都係會借勢有啲回吐啊。 因為琴日都升咁多，可能會回少少。但係呢個時候咧 ，Kenny 即係係咁升法咧，都要揾下啲有咩股份或者板塊咧可以追一追。落后啊，咁望一望咧，中移动有冇得谂咧？ 嗱，中移动咧，其实之前咧就反而咧就唔落后嘅，因为个市咧比较差嘅时间嘅话咧，其实中移动已经系率先咧就系、是升咗上嚟啦。因为最主要其实当时就大家揾一啲防守性高、派息好啊、现金流比较强嘅股份啦，咁所以比起中移动啊、中联通啊嗰啲嘅话咧，就其实就比较系表现得好嘅，咁就。嗱，而家嗰個主題方面咧，大家就撐翻呢個係復常概念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可能啲資金咧就反而會去翻一啲比較之前咧差嘅，比較擔心啲會受到疫症因素影響嘅股份，譬如包括一啲係飲食啊、餐飲股啦、啊，或者一啲內需消費類股份啦、啲旅遊相關嗰啲股份啦、啊、咁樣，就會去翻嗰啲股份，譬如澳門博彩股都升得好犀利嘅，咁就會去翻嗰啲度。咁中移動啊、中聯通嗰啲話咧，咁其實就睇你個投資策略係乜嘢。如果你諗住防守性高嘅，我係收息嘅。安全穩穩陣陣嘅，都仍然一個係好嘅選擇嚟嘅。 咁啊，轉個角度，小白又睇睇啦，另一啲嘅板塊喎。 係啊，要問一問 Kenny 啦。咁啊，見到內地同埋港股方面其實都幾好啊，咁啊，保險股咧亦都個升勢都唔錯。咁啊，加上咧就見到港府發表咧就係一啲關於本地保險業嘅發展藍圖。咁啊，可能對大家就起咗一個強心針嘅作用。咁如果你話因為呢啲嘅原因嘅話，保險股嚟緊係咪真係都幾睇好咧？ 嗱，我就不嬲比較睇好友邦嘅，即係之前我哋都講好多次，因為其實就我相信咧，就係未來方面咧，嗰個係同內地嗰個保險業嘅融合咧，就應該會進一步加強。咁事實上，友邦自己本身其實喺內地方面咧，已經係係成為首間係一個可以開一啲分行嘅外資保險公司啦。咁而佢內地方面咧，本身嗰個係真業務價值嘅增長都係理想嘅。咁同埋友邦，大家知道佢就比較係強項就啲跨境保單業務嘛，咁當然而家都仍然係受到呢個疫情因素影響，就跨境嘅業務相對嚟講都係受到影響嘅。咁但係隨住如果即係大家憧憬佢未來都始終會通關嘅，咁所以變咗就對於跨境保單上面嘅話咧，咁嗰個睇法就會睇得比較樂觀啲啦。咁同埋你見到佢哋嗰個不嬲嘅執行力度都係高嘅，咁事實上你見股價喺今轉嘅反彈咧，其實都係做得唔差。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保險股咧，通常啲人就比較內險股啦，同埋呢個係香港嘅保險公司啦。咁啊，內險股咧，始終咧嗰個係真業務價值嗰個利潤率同埋個增長咧，就相對嚟講比較順直啲。 咁啊，轉個角度又睇埋港交所啦，見到成交咧急增啦，特別係琴日啦，咁啊一日生意就等於平日兩日生意啦。咁啊，報章都有報道啦，香港咧明年嘅新股集資咧就有希望啊翻去全球嘅三甲。咁啊，今年就真係條數爭少少啦，不過唔緊要，展望來年啦。咁樣關於 港交所方面嘅个睇法系点咧？以至有机会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一啲嘅企业啦，嚟到香港咧集资上市咧，呢个亦都系交易所咧下年要面对一个议题啦。Kenny， 你点分析咧？ 我相信都会港交所系出年都会就位翻环球资金部署咧，增加翻多啲喺亚太区，包括港股市场，因为今年其实港股实在个估值系真系超低噶嘛。咁随住呢个美国方面啦，就嗰、那个经济大家开始会担心，由呢个系通胀开始担心经济放慢啦，所以随着时间嘅话咧，同埋美股本身嘅估值其实都已经系唔平噶啦嘛。咁所以喺环球个资金配重新配置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相信咧就系、是港股方面咧系会受惠嘅，咁就会令到港股个成交量方面咧就增加啦。咁同埋都系整体个国家政策，我相信就喺国家安全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都会系着力就系令到更加多一啲中概类股份方面咧就回归翻香港市场咯。咁所以变咗就嗰、那个 IPO market 方面咧，相对嚟讲应该都仲系 keep 得到好活跃嘅。咁如果当成交增加，气氛好嘅话咧，自然就更加多啲资金投入啦，更加多IPO 嘅公司可以上到市啦。咁所以变咗港交所方面咧，其实出年都系可以睇好嘅。 完全明白晒啦。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听日再倾啦，拜拜。 唔该晒 Kenny。 事不算枉费，失恋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最惹人给我未来能受惠，才等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紧依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咩人谂咩嘢，所以据我嘅推论，佢应该系中意食牛嘅。嘅周董式诗意中国风下，原来当初填词人方文山咧想将歌名系改为双降嘅，但系因为周董觉得双降听落去太似牛肉啦，于是重新命名为红颜如霜。作曲周杰伦，填词方文山，编曲黄宇芬，监制周杰伦。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杰伦《红颜如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咁啊，关心完大家戴唔戴口罩同埋天气咧，咁啊要关心下工展会啊吓，咁啊 又嚟 十二月九号咧，去到一月一号咧， 仲有几日啫？ 系啊，喺维园又复办啊吓，咁啊提供咧超过咧860个摊位啊，今年咧工展会咧继续以咧线上线下嘅形式去举办嘅咁样，咁啊 会唔会又用嗰啲一蚊乜乜嚟做招来咧？ 暂时咧未。有嘅，睇到嘅，睇到嘅，睇到嘅， 有噶啦， 睇到嘅，睇到嘅，冇错冇错。嗱，以往咧，65岁以上嘅长者咧都可以免费入场嘅，所以咧入场咧大多数都系长者嚟嘅。咁有啲乜嘢攻略咧？咁啊，包括咧有一蚊鲍鱼啊，一蚊口罩啦，一蚊嘅叫洁肤膏啦，咁啊一蚊唔得嘅，有阵时要2蚊嘅，贵多1蚊肯唔肯俾啊？泰国顶级香米 2蚊， 两蚊系啦。咁你话喂，俾多几蚊得唔得？得嘅，系啦，10蚊又润手霜，同埋咧，即系我估大家长新冠之后都食多咗嗰啲虫草精华嗰啲粒粒啊， 湿皮纹嗰啲啊。 系啊，其实讲真嘅，我自己即系譬如过往上年咁啊，中完 Covid 之后咧，有段时间都系咁喉咙舒服啊。系啊， 就 系 想咳想咳嘅感觉 啊！我自己嘅中医师咧都话啊，即系你试下食下呢啲咧，帮到手喎。咁我之前跟住慢慢就叫缓和咗啦嗰个症状。咁中医师同我讲嘅都系嗰句，身体咧因人而异嘅。你问翻你自己嗰个中医师， 系啦，唔清楚就自己问翻吓，问翻自己嘅医生。 系啦，唔好斋睇广告或者唔好斋信人咁样。咁每个人嘅身体 不一 样，同嘅。不过调翻转头，哇，一蚊鲍鱼有出动咯。咁啲哥哥。 姐姐準備要排隊咯。 因為一蚊鮑魚呢一樣咧，好似每一個唔同嘅展覽都有嘅喎， 係咪啊？ 嗱，食品展又有， 即冬日美食節又有， 又係一蚊鮑魚，即係好似鮑魚必定係要一蚊你先至覺得抵食。 系咯，好似鲍鱼降格咗，系咪？你想讲降格咗？ 咁佢又唔系降格嘅，因为佢本身系贵啊嘛。 系 所以咧，去到一蚊咧，会买啦，买啦。 哦，咁样 好似变咗个指标咁。 虽然鲍鱼系贵啊，呢个系我哋传统嘅概念。 系啊， 譬如我同小白入去大埔街市走一转，有阵时啲大连鲍平起上嚟咧。六七蚊一隻嘅啫， 系啊，其實 又唔可以講貴得好緊要。 佢哋啲鮑魚有陣時候如果平嘅話，即係、我啲街市專員行過咧，有陣時候都係見到四十蚊，佢都可以有七隻八隻嘅喎。 跟 住價錢你望落去嘅時候都望落去都覺得幾經濟喎。 嗯， 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咧，覺得 直跟咗入個腦袋嗰度。 有鮑魚食咧就係、是、貴嘢啊嘛。我記得以前僆仔時代咧去飲咧。咁 鋸扒咁樣鋸噶嘛，我細個 先至有鮑魚食噶嘛。但當然啦，嗰啲唔係唔知係咪真嘅咧，佢係鮑片嗰、那個咩鵝掌鮑片嗰啲咁樣咧。 哦，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佢飲先至有得食嘅。 真嘅應該， 希望係啊，因為你細個冇呢啲嘢，屋企唔會有呢啲嘢食噶嘛。所以去到飲嘅時候咧，哎呀有鮑魚啊，有鮑魚啊，你就會覺得哇，嗰一餐咧你先至係覺得矜貴。 嗯，咁啊俾多個優惠大家啦。原來咧今年咧就係呢個工展會88周年啦，已經。哇！就嚟，我哋都有幸應該見到佢 100周年 喎、真係，即係工展會都陪住我哋成長啦。咁、香港永久性嘅居民咧，只要身份證號碼有相連88呢兩個字，即係88咁樣啦。例如8月8日出生，今年又係88歲嘅話咧，咁可以抽獎喎，咁樣。咁啲獎品都幾豐富啊。咁當然詳情你自己上翻去網站嗰度睇啦。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叫做當一個活動。那個活動咧就係陪下屋企人，即係藉住呢個機會，咁可能你打電話俾爹哋媽咪，喂，好似聽電台講，喂，又嚟咯，工展會，不如陪你去入下啲，係啦，嚟緊過冬啊嘛，冬至啊嘛，係咪先？咁你嚟緊啲深容海味夠唔夠啊？使唔使整翻啲江瑤柱啊咁樣嗰啲？咁其實有一個咁嘅契機，等你可以聯繫一下屋企人嘅關係。 阿歐咧都講咗個重點，你話工展會去到即係買到心儀嘅貨品，係梗係開心啦。但係你當係一個活動咁去咧，其實有陣時可能啲你阿爸阿媽未必真係想喺嗰度買好多嘢。反而想同你喺嗰度睇下嘅， 見下你啫。 人有陣時嘅心態就係咁啦。你去嗰度行下街咧，買少少嘢唔使買好多，你個心咧都好滿足啊。呢個滿足嘅感啊，就係因為歐哥有你陪佢去啊嘛。 兩樣都做曬最好啦，即係你又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去，兼且再買埋嘢就更開心。 係啦，咁啊，第三樣更好係咩咧？即係帶阿小小白出嚟見下孫仔，見下孫仔開心，唔使飲茶見啦。 又帶佢見下細面，又可以啊。 係啊，咁啊， 工展會真係幾多嘢睇嘅，其實真係可以，大家不妨去行個圈啦。 係啊，咁啊，大家 enjoy 下啦，睇下禮拜六日有咩活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缅怀公职，继承位置，团结奋斗。社论缅怀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光辉业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内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社论表示，江泽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社论表示，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克里米亚大桥，他亲自驾车穿越前往克里米亚。 视察在十月时发生爆炸之后的维修情况，他落车仔细了解受损的部分。副总理胡斯鲁林向普京汇报大桥的维修工作进度，普京表示大桥部分位置仍在维修，有需要完全修复至理想状态。克里米亚大桥在十月初发生爆炸袭击，俄罗斯声称事件属恐怖袭击，指控乌克兰情报机关是幕后黑手。世界杯十六强赛事，克罗地亚凭门将利华高域在互射十二码阶段三度扑出日本球员的施射，淘汰日本出局，晋级八强，将会同巴西争夺准决赛席位。日本在四十三分钟先开纪录，前田大彦射入领先一比零，克罗地亚在五十五分钟攀平，佩利石接应路夫兰传送顶入成一比一。两队在余下时间和加时三十分钟都再没有入球，到互射十二码阶段，日本四球有三球都被利华高域救出，克罗地亚在十二码赢三比一。另一场巴西四比一击败南韩，云尼斯奥斯七分钟破网，相遇复出的尼马操刀射入十二码，加上里察利神和帕基达分别入球，巴西半场遥遥领先四比零。南韩七十六分钟凭后备入替的白星浩远距离劲射破网，追近至一比四完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七七，日元一三六点三五，瑞士法郎零点九四二，加元一点三五八，人民币六点九六三，英镑对美元一点二二一，欧元对美元一点零五一，澳元对美元零点六七一，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六三四。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0，系27,840点，升二十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51美元，卖出1,770.66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咧，依宗系坏车嚟噶，咁影响到而家咧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科学园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科学园对出。咁另外啦，元朗嘅水边围交汇处去定福花园方向啦，近住宏达路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元朗水边围交汇处去定福花园方向，近住宏达路一带比较车多。荃湾嘅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青山公路啦，转上去德士古道咧就比较挤塞啊。就是荃湾的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转翻去德士古道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东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啦，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对出。大埔的太和路去完善路方向，近住宝雅苑一段就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耿乐饰演嘅林泽系研究所嘅黑面上司，一个始终心存敬畏、忠心耿耿嘅航天人。开始嘅时候总系同方少天对着干，心胸狭窄，好大喜功。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头先咧，钟哥就讲咗啦，譬如话挨夜要几耐先可以补得翻，要七日啊嘛，系咪先？咁除咗挨夜咧，咁大家都会有一个叫做难搞啲嘅问题，就系、是 不过补充一句先啦，即系仲话讲到话你挨一日嘢补七日，七日补翻咧，其实我个人经验咧，都系补唔翻， 系啊， 哦 系啊，即系进步啦，进步啦，进步啦，系咪先？ 唔好挨夜啦，唔好挨夜， 系啊， 最好。 但系难搞，我成日都讲话，即系亚洲区搞呢个世界杯，其实最后咪要睇到四五点，呢、个都系，即系大家以为，喂，亚洲地区搞可以有教好分啦、 最好咪以前日韩嗰阵时咯，亚、 洲时间啊， 真系踩正亚洲时间。 系啊，不过即系讲多一个有，一啲数字吓一吓大家，关于挨夜嗰度嘅，即系正话讲到话，喂，挨一日。用七日得唔得啊？咁样我话唔得，咁其实话唔系，我后生就话都讲到话后生可以挨得。其实你后生所谓后生挨得咧，其实即系用咗你未来嘅 quota 嘅啫。咁你到你年纪再行翻远少少嘅时候咧，要还噶。 系啊， 到时咧你就。即係冇貨還啊！ 哎呀，聽到鐘哥感覺，我心都慌。 係，今唔使慌嘅，今晚你唔捱夜咪得咯。今日捱咗，今日歇一歇啦，唞唞啦。咁啊，即係捱夜，除咗你話有好多身體嘅毛病會出嚟啦，外表表象啦，你都會黑眼圈啦， 係啊， 咁樣呢個 紅筋啦， 係啦。咁啊，揾嚟啦，呢個皮膚科醫生啊，教你消除黑眼圈嘅十種方法。 哦， 咁但係有啲係重疊嘅，有啲係重疊㗎嚇嚇。 青瓜。 系啦， 系咪真系有噶？ 有啊有啊， 系真噶。 佢系亦做小黄瓜咯，我估大概都 系 好近。 系咪即系跟住又系用咩？譬如你用青瓜，跟住下一个又可能柠檬，即系咁敷只眼。 柠檬会唔会辣到眼睛？柠檬搞唔掂。 跟住嗰啲咩茶包？ 啊、茶包我都有听过，系啦， 茶包， 系啦， 咖啡渣。 不过讲开即系青瓜咧，其实我男士啊，我唔系好似啲女士咁滋整嘅时候，我唔明嗰人啊，青瓜。我应该就咁搭上去啊！我应该磨一磨个青瓜先搭上去啊！定系我湿咗水之后系啊搭上去啊！我觉得条青瓜都有用法先得噶嘛。 其实咧，根据医生咁样讲咧，佢就唔好话超级多疗效，只不过系用一个冰敷嘅方法。咁所以用一种比较健康啲，又比较叫做随手可以攞到嘅就系青瓜咁样， 哦、 即系咁嘅意思。其实你用少少嘢去冷敷咧都 OK。头先钟哥咧讲咗，譬如话茶包啊，或者咧一啲含有咖啡因嘅一啲护肤。其实都帮到手嘅，可以舒缓到嘅。 以前都有人用，譬如话嗰啲冲嗰啲茶包咧，你冲完茶之后就唔好抌，晾干咗之后放喺雪柜， 系啊系啊， 跟住咧就攞出嚟做咩啊？敷眼咯， 系啊系啊，都关事。 咁你放入雪柜嗰下会唔会佢吸咗雪柜啲臭味先？跟住你又再敷眼。 茶包我唔知有冇呢个功效，因为咖啡渣就有呢个功效。 茶包有啊， 都有 噶， 系 啊。 茶葉本身有吸味嘅功能， 咁即係你意思係吸咗啲味之後，你再敷落隻眼度，咁隻眼就有咗雪櫃原本嘅味。 哦，幾親切啦、啊，起碼知道自己喺屋企啊嘛。有好多人都係打開個雪櫃先知道自己翻咗屋企。 咁啊係啊， 因為有種臭味啊， 嗰種味道， 嗰種臭味咁樣。嗱，有一樣嘢咧，可以避免嘅。今日咧就如果你話喂，琴日捱夜睇波，睇埋南韓嗰場咧，睇到五六點，哇，好誇張啊！咁但係咧，天氣幫到你就係、是。原来咧减少阳光嘅暴晒咧，都可以啊，即系叫做帮你个黑眼圈咧冇咁夸张，因为晒太阳。 太多咧，亦都可能啊令到你嘅黑眼圈咧无法改善嘅原因之一。 咁样，我又唔知道真定假，因为我啊成日都晒太阳啦，我又有第二个方向就系、是，当我啲晒太阳晒得多。啲皮膚都開始變黑啦， 係係 就唔覺個黑眼 圈，咁你就唔覺個黑眼圈喎、 啊。係啦，嗱，睇埋內文點樣講，佢係咁樣講嘅，因為咧陽光啊會增加我哋嘅皮膚入面嘅黑色素嘅含量，進而咧使呢個色素咧顯得更加暗啊。由於咧我哋眼睛周圍嘅皮膚咧比我哋嘅身體其他部位咧薄啲嘅，即係我哋眼底啊呢啲位咧薄啲啦咁樣。可能咧第一個顯示咧額外嘅黑色素嘅地方，所以如果你話曬太陽曬得多咧，反而未必遮得到，之餘咧仲有機會令到你嘅黑眼圈咧顯得更加 黑， 係啦咁嘅意思，一個類比嚟嘅，一個類比嚟嘅， 咁就係 啦咁嘅一個叫做方法咯。咁有個方法咧幾好嘅，如果你眼部浮腫啊、水腫啊、有黑眼圈咧，你可以咧將個頭部咧抬高少少。点解咧？ 抬高啊！ 即系可能浪高少少个头咁样，咁意思系咩咧？就系、是、加速嗰个血液循环咁样，就可以咧帮你可以解决得到咧嗰个黑眼圈个问题咁 样。我知啦， 系啊，做咩？ 我喺娱乐圈见到好多人都系咁样行嘅， 系咪啊？ 即系个头恶高咗， 系 当睇你唔到， 你净系见到个下巴， 系啊，头唔系啊，直头。睇你唔到， 哦，咁啊，唔會嘅，唔會嘅，你見到就通常都會打招呼嘅，反而我同小白見到咧， 我哋淨係見到下巴同鼻哥窿嘅啫， 睇你唔到咁樣啊嚇。好啦，仲有頭先咧，捱夜咧就要維他命 B， 咁啊去黑眼圈咧，維他命 C 啊幫到手啦。 咁我食橙咪得咯， 得啊，係啊，係啊。吸收多啲蔬菜啊、水果类都帮到手喎。 系啦，咁 我仲话只嗰个柠檬唔可以敷眼镜热眼，我而家可以攞出嚟啦。 系啦，系啦，系啦， 食 斋食或者冲水， 系 咁就维他命 C 啦。 系 咁啊，常备维他命 C 都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嘅。 系啊， 咁啊，包括咧建构呢、這个叫做胶原蛋白啦。哇，呢、這个睇嗰啲广告写到胶原蛋白啦，同埋咧佢嗰个玻璃。叫玻尿酸啊，玻尿酸咁啊，令到你嘅皮肤咧丰盈，同埋咧即系睇落咧就比较多啲水分。即系原来咧黑眼圈咧，即系除咗形成就系话你唔够瞓啊，血液循环唔好， 个人 干系啦，干啊， 干 都系好紧要。 不过咧，我听好多人讲，我唔知道真定假，都要揾翻啲即系相关人士问一问。佢话当你出现黑眼圈之后咧。你唔好谂住佢会消失翻， 哦， 即系如果出现咗之后咧，佢就跟住你嘅， 跟住你一世啊， 系啊，争在佢系深色啲啊，定还是浅色啲嘅？ 咁黑眼圈应该由始至终冇跟过你喎，钟哥，我见你 都 好好、啊， 都有尽 keep 啦。以前捱夜真系捱得多，所以我咪就话即系过来人同大家讲嘅，你唔好以为后生嘅时候捱夜后生啊嘛，可以捱得嘢。而家真係要還嘅， 係、啊。 而家我真係瞓少一粒鐘，我真係覺得攰。但係而家瞓覺嘅時間同以前差唔多，都係咁少啊嘛。以前真係唔覺得攰，而家係堅覺得攰。 係啊， 同埋睇落都緊要啊。即係阿鐘哥有啲藝人朋友啦，我唔講邊個啦，未整下個眼袋啊，整、下嗰啲嘅。啊，鐘哥又冇乜眼袋，小白都冇乜眼袋，我都冇喎、啊。嗱、啊，呢、這個係不約而同咧，我哋三個唯一一個共通點。 但我又想問下，你哋會唔會補濕啊？因为头先阿 O 讲到个重点，就 系 会我哋系啦，因为需要咧就 系 要保湿，即系唔好干啊，干咧就容易令到黑眼圈出嚟嘛。其实我又唔系好保湿嘅啫， 我一直都冇，但系我最近呢两个月真系开始有啊， 竟然 点解咧？ 解咧？ 系因为有因系咩咧？ 因为有人送咗啲面膜俾我啦，就嚟过期。我驚唔用唔係幾好啦。另外一個原因咧，就真係實，即係嗰個實在性啊。因為真係肩係覺得好乾啊。同埋咧，即係乾到咧一朝朝咧摸一摸嚇甩皮啊。咁都係要時候咧都要即係敷下，等自己唔使崩緊得咁交慣、 通常男士覺得乾咧，我最主要都係覺得呢個時候就係剃完鬚，然後你塊面就會好乾。咁但係又唔係好多男士鍾意搽返啲 水嗰啲， 係啦，即係唯有即係搽返嗰啲。如果唔係嘅話，你就一係就忍受嗰種乾嘅感覺啦。 光陰跑跳掠過得到的卻不記起，什麼風光亦有限期，不安感會掠過倒影於鏡中對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 原来下世纪以来临亡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 这首歌来自 Robin Yip 的《自问自答》。 各位晨光听众早晨，我是嘉明。今日是全国人民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日子，而期间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有汽笛的地方和防空警报鸣响三分钟。至于在香港，政府总部将会直播追悼大会，而立法会司法机构的职员将会站立默哀三分钟。民政署在18区指定的地点将会安排直播。港交所早上10点钟开始暂停中环交易广场之外显示屏上面的市场数据显示，直至三分钟的默哀完结。而这段消息我们转头会用英文再跟大家讲第一次。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咁我咪照拍咯咁樣啊。雖然啊，好多嘅商場咧，如果你係揸架普通汽油車喺拍咗個叫電動標位嘅時候咧，咁佢哋會燒翻張紙嘅，就話呢個位咧係專係俾人哋插電嘅，俾電動車使用嘅，咁下次就唔好再拍啦咁樣。咁但係又冇話特別一個大嘅約束力嘅，即係你只係勸喻嘅形式。 佢唔可以拖你個車走。 係啊，佢唔可以拖嘛。同埋大家都係一個 point， 大家都係俾均等嘅價錢入去呢個停車場。咁我冇位喎、我冇位，咁我咪見到呢度有位，咁我咪照拍囉咁樣。即係有呢一個嘅反應喺度。咁所以呢，好多嘅駕駛人士有陣時候可能一個兩個擺咗上網就我個位俾人拍咗啊，我係電能車，人哋嗰架車亂咁拍啊，好多呢啲咁嘅罵戰，唔係淨係香港。咁所以呢，我就會覺得如果大家可以揾到個方法又可以處理到佢嘅，咁當然固之然係好啦。但如果你話拍嘅話呢，可能唔知啊，有啲人就話你不如擋風玻璃攝翻張紙，話因為真係冇位，所以我先拍咗你呢個位，就唔好掀起一啲嘅罵戰，又擺曬人哋啲車牌上去啊，網上邊咁又好似要公審咁，其實又唔係話好錯喎。 但係你擺咗上網就唔知誰對誰錯 啊！ 有陣時你喺面書嗰度睇一睇就已經覺得啊，你咧就一定係犯錯嗰一位，其實。你唔係喎，你個主觀鏡嗱，鐘哥做拍攝你知啦， 因為 你個導演個機位擺邊，個觀點同角度都完全唔同喎。 我都幾敢肯定啊，100%擺上網嗰個人一定覺得自己啱。 系啊，系啊，系啊， 100%， 因为佢觉得自己错，佢都冇摆上去啦。 系啦，唔会话唔会有啲人话我错啦，于是摆上网系唔会嘅。 嗯， 100%都会觉得自己啱。问题系佢都觉得自己啱咯，佢唔会谂自己有机会错咯。 嗯， 所以俾人公审翻转头咧嘅机会率亦都系高嘅。 嗯， 因为好多时就话我讲，你有盲点噶嘛， 啊、 你咁样睇啫，系咪一定咁样睇先？ 系啊， 咁你自己唔会咁样睇嘅时候，即系话俾人公审翻嚟都有机会咯。 而家多咗啲 post 咧，系要个楼主自己删除翻、即系 delete 翻。 系因为通常咧拗得两拗咧，再多多两三个车 cam 咧，发现阿楼主咧。其实系唔啱嗰个 啦， 系恶人先告状嗰位嚟嘅，咁、所以嗱，我自己就冇话谁是谁非嘅，因为我自己咧见到停车场嘅时候啦，如果佢系俾人插电嘅，咁我都尽量唔拍嘅，咁啊即系兜多几个圈咯。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喂，我兜多几个圈，好彩就话揾到啫，远少少嘅，咁我都照拍啦，唔好阻住人哋插电啦。但我都会问我自己，如果我再兜多几个圈，或者多十个圈。我都揾唔到，但系零零四四见到嗰度有个五个嘅电动车嘅，但系又冇人拍嘅，我又系俾咗钱入嚟停车场，咁可能我都会谂，咁、我拍咁又点咧？我唯一一样嘢咧就系惊咩咧？就系又系惊俾人摆上网公审。 嗯， 我啲 friend 咧，我啲朋友都系同我讲翻，就系佢哋最惊都系乱咁拍咧就摆上去，又或者系你就算电动车，你唔系插紧电嘅。其实原来都会被人话喎、你是电动车，但你不是插电嘅，你又拍翻其他位啦。我赶住食饭啊，我又赶住去插电啊，但我又拍唔到啊。咁好多呢啲咁嘅声音嘅。 不过好鬼奇怪，即系如果你系一架电动车，你就可以拍两边嘅位。 吓、 但系一架汽油车咧，你就只可以拍 系啊 啲位。 系啊， 呢、个又系奇怪。 咁呢个点样为之公平啊？大家听众自己心入边要谂一谂啦吓。咁、我哋唔多讲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好快，就会到9:00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啊。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喺和斜村段慢线咧，较早前有坏车事故，坏车未走嘅，咁啊相当之多车啦。龙尾塞到吐露港公路就去到科学园嘅。大埔公路九龙方向和斜村段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好多车啊。龙尾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咧，现时亦都系相当之繁忙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元朗嘅水边围交汇处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宏达路就有意外噶。龙尾就去到青山公路近住朗边中转房屋。元朗嘅水边围交汇处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宏达路，因为有意外啊，塞到青山公路近住朗边中转房屋。之前荃湾嘅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噶。

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啲482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7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21点啦，港股 ADR 指数都系下跌嘅，咁啊收报咧19065点啦，跌453点吓，咁啊再睇睇啦，俗称咧黑期嘅新加坡嘅港股期货咧低水370点，睇嚟今日咧都系低开嘅情况咧比较大少少啦，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先问一问阿 O 同阿小白先，你哋都有发梦啦，当然系 有。 如果而家好笼统去谂一谂，你哋发梦，发黑白嘅梦多啲，定还是发彩色嘅梦比较多？ 彩色多啲。喺我印象当中，我应该冇发过黑白嘅梦，因为都系彩色。 好，会唔会有机会睇完嗰啲黑白电影之后咧，即系 就发翻一个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记得嗰阵时啊，早一两年奥斯卡咪有套戏咩买黑嘅，讲个大作家咪全套都黑白嘅。 佢好多都系即系而家专登拍翻黑白 嘅。系啦，咁啊，可能咧即系拍黑白嘅时候咧，就令到大家即系我睇咗两个钟头黑白戏咧，即系个脑入边都呈现一啲黑白嘅景象，唔知道会唔会关事啦吓。 阿 O 讲呢个即系绝对有关事啊！咁美国心理学会早排做咗一个关于发梦嘅一个调查咧，就系、是、发梦就系黑白定彩色同年纪嘅关 系。 系系啊，咁佢就呢、這个佢都几阔嘅，佢做到咧就系即系譬如话由1910年代开始出生嘅朋友啦，去到1980年代都有嘅。咁另外再做一啲咧就再后生啲嘅。咁啊睇下呢啲唔同年纪界别嘅人。佢哋發夢究竟係黑白嘅夢多啊，定還是彩色嘅夢多？ 其實係咪話到即係我咁樣推斷啊？我都冇經歷過黑白電視機嘅年代嘅，咁我就覺得哦，咁我冇發過，可能係會唔會因為呢個原因咧？定還是其實都有後生仔，譬如十幾二十歲，佢哋都冇經歷過黑白電視機年代，但係佢哋又會。系发到呢啲黑白嘅梦咧？ 如果一次半次咧就唔计，因为你呢啲数据即系最多最少唔要啦。 系啊， 咁就话我讲到，喂，我睇咗一套戏系黑白嘅，会唔会发翻个黑白嘅梦？有机会。但系如果佢由细到大喺佢成长嘅阶段都系只系可以选择黑白电视嘅话，咁即系佢系冇睇过彩色啦。细个嘅时候吓，咁因为咧嗱，世界第一个彩色嘅电视节目咧，1954年1月23日先有嘅。咁即系话之前嗰啲。黑白啦，咁如果大家睇嘅系黑白电视，咁即系你睇嘅嘢全部都系喺嗰个嘅画面留低俾你嘅印象最多。 系即系上世纪40年代出世嘅人，而又即系屋企啊又接触到电视机，咁啊佢哋一出嚟电视机嘅时候就 系 黑白啊嘛。 系啦， 系， 咁佢哋就接触得最多。 所以佢呢个研究结果咧就系话，首先30岁以下嘅有80%嘅人发嘅梦系彩色嘅。 哦， 30岁以下，咁60岁以上嘅。只係得20% 嘅人發嘅夢係彩色，咁即係話，咁呢個數據咧就同彩色電視發明咧就啱啱係掛鈎啦。咁、 哦、 因為你60歲以上，即係嗰班咧就基本上佢哋細個嘅時候睇電視，全部黑白電視 啊 嘛， 係啊， 所以佢哋基本上都喺細個嘅年代係冇可能接觸到彩色嘅電視啊嘛，咁變咗佢哋睇嘅嗰啲畫面全部都係黑白，所以佢哋偏向於發嘅夢。影響咗佢將來成長，都係黑白為主啦。咁、而細個嘅，因為一開電視已經係彩色，基本上佢哋冇經歷過黑白電視嘅年代啊嘛。佢哋發嘅夢就係彩色啦。 咁而家譬如60几、70几岁嘅長者，照翻佢嗰個統計啦。咁佢哋而家接觸咗咁多都係手機或者電視機又係彩色啦，咁仲會唔會又繼續發翻黑白？ 但係仍然以細個時候對一個人嘅影響係最大。 哦、 即系而家虽然话你接触咗咁多年都系彩色电视啦，系因为佢细个喺个脑部开始发育嘅时候，仍然都系接触嗰啲嘢为主啊嘛，已经系植根咗喺佢哋嘅脑里边、所以仍然都系改唔到啊。 系， 所以调翻转头，而家你睇彩色嘅，你叫佢哋发黑白嘅梦咧，比较难咯。 系， 即系可能好似净话，喂，可能佢睇咗一套戏、可能咁啱嗰套戏对佢嘅印象好深，佢、可能会发一次。但是经常性地咧就唔会啦、除非佢 每一次都專登揀一啲黑白嘅戲嚟睇， 係 咁，但係又唔會啦。 啊，我印象之中咧，即係睇黑白戲咧、嗯，其實除咗頭先講嗰個賣黑之外咧，即係已經去到好遠古，可能真係查理卓別靈年代咧，即係睇嗰種滑稽或者嗰種幽默感咧咁、樣。跟住我印象之中係咪力蘇上帝也瘋狂已經係彩色 嘅？彩色 已經係因為即係對於我嚟講，上帝也瘋狂都好 細個， 好細個，因為細個 都係依稀記得。 彩色戲嚟 嘅，系啦，不斷睇，不斷睇，不斷睇，好似電視機成日都播住咁樣。 有個汽水樽跌咗落嚟咁樣，就是、從即係、就是、由呢度開始引發咁樣。係 啊， 係 啊， 係。嗱，咁啊，仲話講到發黑白夢啦，或者發彩色夢啦，咁其實又睇到啲乜嘢咧？即係如果你係經常發彩色嘅夢，或者經常發黑白嘅夢，咁對個人有啲咩嘅分別咧？ 嗯， 因為原來發黑白嘅夢比較多嘅人咧，通常左腦係比較發達。 系系 哦， 咁调翻咁如果系左脑发达，咁啊点样啊？即系对事物嘅睇法咧，就会有一个即系非黑即白，中意用逻辑分析嘅，即系以为咩都要讲数据啦。我哋系咁样就系咁样，即系好清好精准地分析嘅。如果系通常发黑白梦嘅人吓，咁、如果发彩色嘅梦就调翻转头啦，右脑咧就比较发达、而右脑比较发达嘅人咧，系偏向于感性嘅、即係嗰邊就講邏輯，呢邊咧感性啲嘅，咁、所以咧就偏向於係即係我係用個感情行先嘅。咁、如果係咁樣去分析嘅話，咁你覺得女性係偏向於發黑白嘅夢多啊，定還是彩色嘅夢多？ 彩色 嗱，我啊自己都係一個感性嘅人嚟嘅。我啊唔好讲男性女性， 咁如果系 系啊，只不过倾向真系似系女性会多少少啊， 又系、即系呢个调查出嚟，女性咧就偏向于发梦系彩色，即系感性啦。男性咧系偏向黑白嘅、所以咧就系、要逻辑分析。 咁我都好感性，因为我都冇发过黑白嘅梦啊，头先睇过。 嗱，当然呢个咧就系话佢纯粹系一啲数据咧，就未经研究证明究竟系咪真系有一个挂钩嘅关系啦。咁佢里边咧仍然都有再讲啦。咁如果你就算你发彩色嘅梦咧，都有一啲关于颜色嘅一啲比较出现得多噶嘛，譬如话出现得多红色或者蓝色，咁就代表啲乜嘢咧？咁如果你發嘅夢，即係統計嚟講啊，經常出現紅色嘅話咧，即係話你係一個比較充滿生命力嘅人，即係或者你好有一個 熱情 啊， 紅色好似熱情一樣， 係啦。咁如果藍色嘅話咧，你個人係偏向於冷靜。同埋好中意同人哋溝通嘅， 我以為 moody 添，藍色憂鬱嗰只感覺， 係啦係啦。 咁如果 blue Monday 啊， 咁又唔係喎，即係好想同人哋溝通啦， 冷靜啊嘛， 冷靜啦，同埋有一種好 relax， 即係放鬆嘅感覺。 係， 如果係黃色嘅話咧，即係話你係好中意思考，你一個思考型嘅人，同埋你語言能力都係偏強嘅。咁如果係一個橙色咧，咁就話你呢個人係好有勇氣。咁同埋咧。有一種天真嘅感覺，同埋你咧好 social 啊，個社交能力偏強嘅。咁如果係發夢金色咧，哇！呢、這個真係比較少，我都話 金色 發夢夢見金色，佢話比較咧自信啦、存在感強啦，同埋個人咧就即係中意一啲好物質質嘅嘢，即係樣樣都要多啲嘅咁樣。咁有金色自然有銀色啦，銀色咧就係代表你一個人咧好有才能啦，同埋咧係一個幾保護自己嘅，即係偏向於。咁如果去到話剩翻兩隻就有啲人講啦，黑色白色咁黑白夢啊嘛。如果偏向於黑色多啲嘅話咧，咁即係你要留心啦，因為你係經常處於一個不安同埋好多煩惱嘅狀態嘅。咁如果白色就調翻轉頭啦，咁你就係偏向於和平啦、誠實。簡單嘅，咁睇下你自己喺夢裏邊，如果係黑白夢啦，定還是係某一隻顏色特別多啲嘅時候，不妨留意一下 都得嘅。都要用嗰個俗語啊，發夢啊冇咁早啊，係啊，繼續俾心機做嘢啊，大家。 西江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建鸟居下堂里，远方教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留。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 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过。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热情仍自我。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都关心埋天气嘅情况啦，今日真係凉咗好多，两位拍档我见都着咗长袖衫啦吓，咁、 哦、啊 小白都带埋少少护围颈啊颈巾咁样。 冻啊，朝头早 先系寒冷寒冷啊嘛，咁、寒同冷点样去分啊？即系咩叫做寒，咩嘢叫做冷咧？ 咁难嘅你今日嘅命题， 系咯，好早 要揾个词渊出嚟先。 系啊，好简，我即系我自己去理解啊，寒冷寒咧就系、是、你个心里边。冻到出嚟，冷就喺出边。咁今日真系寒冷啊！你会感觉到里边都冻，所以要着件衫。 系啊，咁啊一老一嫩啦，即系特别系小朋友啦，同埋长者咧就注意保暖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详细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嘅，早上咧相当清凉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都系得19度左右嘅啫，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啦，明日早上咧仍然会清凉一啲噶，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数天咧渐转天晴啦，啊太阳出来了啦，但系咧当太阳出嚟嘅时候咁点咧？日夜温差相对大啲啦。 我谂日夜温差较大，将会维持一段长时间嘅咧，即系就算而家你话晏昼会有阵时感觉到热添啦，咁、但系朝早夜晚都系比较冻。 系正路嘅，12月6日啦，今日都踏入12月啦，咁啊嚟紧即系可能有冬至啊、圣诞啊等等啦，咁啊依家气温16度啊，相对湿度咧69%啊，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朝早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将默哀三分钟。香港特区政府和多个机构亦都会举行默哀仪式，其中金银业贸易场将于公开喊价市场今早九点鸣钟开市之后随即暂停交易，由行政总裁冯伟能带领同事与在场理监事和出事代表一同进行默哀三分钟，期间全体人员低头肃立，大部分人穿上深色西装或白恤衫，结上黑色或者深色领呔。贸易所内的电视屏幕显示沉痛哀悼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字幕，现场人员默哀三分钟之后，冯伟能宣布默哀结束并且恢复交易。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俄军导弹落入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几座建筑物，造成两死三伤，伤者包括一名儿童。空袭导致大规模停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防空系统击落大部分俄国导弹，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70枚导弹，乌克兰成功击落60多枚。包括首都基辅等多个城市响起防空警报，大批基辅民众在零下五度天气之下走到地铁站寻求掩护。据报基辅南部有发电站附近冒烟，敖德萨州电力系统受损，影响供水系统，州内暂停供水。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出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两个军用机场，俄军利用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但三名俄军死亡，四人受伤。美国承诺就降低通胀法化解和欧盟之间的分歧，双方官员举行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三次部长级会议，讨论降低通胀法及其他彼此认为重要的贸易议题，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根据声明，美方表示理解欧方的忧虑，强调会努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问题，为此成立的工作小组已经取得进展。世界杯十六强赛事，克罗地亚凭门将利华高域在互射十二码阶段三度扑出日本球员的施射，淘汰日本出局，晋级八强，将会同巴西争夺准决赛席位。巴西系4-1击败南韩，云尼斯奥斯七分钟破网，伤愈复出的尼马操刀射入十二码，加上利察利神和帕基达分别入波，巴西半场已经遥遥领先4-0。南韩76分钟凭后备入替的白星号远距离射破网，追近至1-4完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89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9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1点，跌11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0.6跌3.4，阿里巴巴89.4跌3.3，美团171.6跌2.7，友邦保险82.25跌1.15，港交所332元升2.6，中国平安51.1系跌1.85，京东集团233.6跌8元，小鹏汽车45.8跌3.5，盈富基金19.43跌1.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72, 日元 136.44, 瑞士法郎 0.942, 加元 1.358, 人民幣 6.964, 英鎊對美元 1.222, 歐元對美元 1.052, 澳元對美元 0.6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4,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833 升12點，港金報 16,440, 比上日收市跌22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4.06美元，卖出1774.51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大埔公路的交通，之前大埔公路九龙近住和斜村段慢线就因为受坏车阻路影响就好塞车嘅。咁啊，现时咧坏车就走咗啦。不过咧，大埔公路九龙方向由和斜村一路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段仲系交通繁忙嘅，咁经过时间都系小心啦。大埔公路九龙方向之前和斜村段嘅坏车走咗啦，仍然多车，龙尾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元朗嘅水边围交汇处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宏达路就仲系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都系有啲塞车嘅，龙尾近青山公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学园街，尖沙咀线交通暂时回复畅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近尤丽村，将军澳隧道观塘交通回复畅顺啦。港岛路面方面，中区的下角道西行线左转红棉路就较为多车的。九龙方面，现时观塘的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彩石里一带就多车，而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至到钻石山段仍然是交通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嘿，你就中招啦！ 呢啲网站全部都系伪造噶。 系啊，到呢个二维码入去嗰阵，实际上已经入咗骗子专门为佢而设嘅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小白喜欢打机， 是啊， 你的小朋友喜欢打机？现在、 这个、很喜欢，不过啱啱就落咗个礼， 就唔俾打啦。当然系，咁但系佢个心都痒痒噶嘛， 系啊， 即系都会想打，想打噶嘛。咁、 啊啊、 但系有咩方法可以帮佢 根治到唔想再打機？ 我之前咧都有試過嘅，用一啲誇張啲嘅方法或者禁制佢，咁發覺個效果都好似麻麻地。禁制嘅意思即係話，可能當佢想打機嘅時候，要用一啲唔俾佢啦，又或者要佢做到某一啲嘅成績先至俾佢去到可能打十分鐘咁樣，即係佢做完功課俾佢玩。 應該問翻轉頭先啊，點解會咁中意打機？ 色彩好啦， 色彩好啦， 系啦，啲声音得意啦，同埋佢可以喺个同现实生活完全脱轨嘅空间入边，佢想行自己行嘅地方，佢有佢自己一个新嘅力气，因为我自己觉得系咁。 但系你有冇用一个方法同佢讲嗱？如果你要打机嘅话，你咪真系中意打先，即系你有冇同佢真系好客观地分析翻点解佢中意打？咁你要同佢分析，咁如果系嘅话。咁如果將來你做咗專業得唔得啊？因為而家打機可能變成一種運，已經係一種運動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甚至乎變成你嘅職業噶嘛。 係啊。 咁你有冇同佢講話？不如將來你試下用打機嚟做你嘅職業啊？咁有冇用呢個方法咧？ 呢個方法我又冇喎，因為我唔係好敢用呢個方法。 點解啊？ 我惊无端端我变咗鼓励佢打机，然后我会喺屋企个背脊就俾人用箭射烂咗。 嗱，咁呢个咧就好有趣。咁大部分嘅家长咧都系觉得打机唔好啊，即系去到而家都仲系 啊。 系啊，咁但系打机的而且确咧已经变成一种运动啦，亦都系真系变成一份嘅职业啊嘛。咁咁究竟点样令到啲小朋友明白打机其实可以有另外一啲出路？但系你要明白，同埋你真系要做到咁严谨嘅需求，同埋佢嘅训练先得。咁啊，睇喺早排咧喺网上睇到一个嚟自喺中国湖北，咁有一对爸爸妈妈，有一个八岁嘅小朋友，一个八岁嘅细路咧，佢好中意打机，一唔打机就系女啊，咁主要 身痕啦， 身痕沉迷落去打机，咁佢就用咗一个方法，都嗱，佢摆咗上网之后咧。有好多人赞，竟然系，咁佢就话啦，嗱，既然小朋友劝极佢都想打，咁就同佢讲，嗱，既然你咁中意打，日日俾你打，直头咧帮学校申请埋休学、停学，点解咧？因为个仔中意打机啊嘛，就俾佢打，不过有条件，咁就话如果你咁中意打机，你要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咁就用职业运动员嘅方法去训练佢三日。 哦，我又曾經試過差唔多嘅方法，想試最終我冇試嘅呢個方法，最終我冇試嘅，就係點咧？我都係開頭咧就同呢間學校嘅方向就好似啦。我不如如果佢中意打機嘅，由得佢打，然後仲要陪佢打，鼓勵佢打。啊，點解咁咧？我嗱呢個我方法啦，我就話嗱，當佢打到譬如某一關過唔到嘅時候，或者過到嘅時候，佢可以繼續打，但係要佢先停一停，食嘢又可以廁所度，同埋我要佢寫少少嘢。 就是像了類似啦，嗱，佢呢個方法咧就話，咁一個如果你真係要專業啊，專業打機，咁你要寫報告噶，同埋你要準時食三餐噶，因為你要體能噶嘛。佢話呢三日裏邊咧，佢話第一日咧，做嘅一樣噶呢三日啦。首先準時起身，準時，準時要開始打機，準時食三餐，每一樣要準時，同埋打完曬機之後。要寫翻份報告，你今日點樣打機？點樣過關？要係一個攻略寫翻出嚟。咁佢第一日 OK， 仲好開心添。 係啊係啊，應該係啊。 咁第二日咁點樣咧？第二日佢照樣都係開始有啲疲態少少啫。咁但仍然都堅持做， 仍然有嗰個打機嘅興奮喺度，興奮狀態喺度， 好開心。咁 OK OK 啊。咁但係佢而家講緊係每日16个钟头。 哇！ 打16个钟头機， 其實都好攰。 咁去到第三日咧，小朋友就棄權啦，佢話頂唔到啦，爸爸媽媽，佢翻去讀書，跟住佢嚟緊咧，係已經冇再攞起部遊戲機， 係啊， 冇再攞起過啦。咁當然啦，好多人即係睇到呢個新聞之後就話，有啲家長們咧就贊成嘅，佢話因為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嚟嘅，你中意打機啊嘛，咁你就要令到佢要明白打機係一門專門嘅學問，你唔可以當係玩咯，你中意打啊嘛，你將佢變成一份嘅專業。你就要咁样去训练噶啦，咁但系你做唔做得到啊？如果做得到嘅话，咁你可能系真系你好中意打，你咪继续去发展咯。 系发掘咗佢呢一方面嘅才华。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三日都挨唔过嘅话，即系其实你系想玩啫，你系唔想做另外一啲嘢。咁当然八岁就系翻学啦， 系啊， 你系唔想做另外嗰啲嘢，所以你逃避啫。咁你就未必系中意打。咁个小朋友终于都明白呢个道理咯。 呢个 point 好，即系话到俾小朋友听，你唔系中意打机。 你是想逃避， 呢、 這個我覺得是重點啊，因為我有陣時候我諗嚟諗去都會覺得啊，我就算用呢個方法，我都係話咗俾佢聽啊，其實係啊，你其實打機都會好辛苦，讀書你又覺得好辛苦，咁但係打機又冇用嘅，讀完書出嚟你係有用嘅，我都可能淨係講得咁片面，但如果話咗俾佢聽，其實啊，你唔係中意玩遊戲機噶。你只不過係想逃避讀書嘅，咁可能呢個新嘅 angle 俾佢、嗯。 因為如果你大人咧，你可能會覺得打機，如果你唔係一個職業啊，咁你就會覺得係當係我公餘時候嘅一種嘅放鬆。咁、 嗯、 大人就會識得瞓，即係當然而家有好多嘅作為人夫嘅老公都係中意打機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仍然都係有另一種嘅用途啊嘛。但係如果小朋友嘅話，大家就要用多啲唔同嘅方法，令到佢哋明白啦、 嗯。好，試下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头条，一起关注啦！2022菠萝科学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稍后9:5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默哀仪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及港台电视31将会全程直播，敬请留意。 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壮，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厚。伸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变。风吹草动，命造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脆弱， 在放心里，总是留背后，我为是最高，你牵挂没有，只在放心里，往事留背后，浮云后转。 稍后9:5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默哀仪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及港台电视31将会全程直播，敬请留意。 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 各位，今天是12月6日，现在是上午9:5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会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默哀仪式。根据治丧委员会的公布，会在上午10点，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追悼大会。追悼大会会在现场直播。追悼大会是默哀的时候，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一切有汽笛的地方会鸣笛3分钟，防空警报也都会鸣响3分钟。追悼大会即今日全国和驻外的司令馆呢，是以及其他的驻外机构会下半期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日，亦都不会有举办遗体告别仪式。特区政府在追悼大会举行的今日亦都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在收看追悼大会方面，政府总部会在今日在2楼会议厅朝早10点开始直播在北京举行的追悼大会，被行政会议成员以及政府总部的员工收睇。所有的政府政策局以及是部门在应该在可行的情况之下，都在他的办公大楼或者办公室作出类似的安排，给局以及是部门的员工参与。另外，政策局以及是部门应该鼓励政府资助机构以及是相关业界机构和组织作出相同的安排。刚才也提到有关于下半期致哀以及是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詳情是這樣的，全港政府建築物和設施的國旗以及區旗和部門機構旗幟在今日12月6日會繼續下半期致哀。下半期的時候需要將旗幟升至杆頂，然後是降至到旗頂和杆頂之間的距離為旗杆全長的1/3處。下降的時候是需要將旗幟升至杆頂然後再降下。政府政策局以及部门亦都应该联络他们辖下的机构和组织，在今日在他们悬挂的国旗区旗的场地作出同样的安排。在追悼大会的今日，所有由政府举办以及资助举行的娱乐以及庆祝活动应该按情况安排延期或者取消。根据安排就是提到一些例子，好像是幻彩咏香江、在西九文化区的香港旅游发展局、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启德邮轮码头的灯饰等等。另外，政府政策局以及部门亦都应该联络他们相关的业界机构和组织，就着他们拟定在今日举办的一些娱乐和庆祝活动有类似的安排。至于其他不是庆祝的活动，好像是学校毕业礼以及是开幕礼等等，就是可以继续的。公务员工会应该避免在今日举行任何的庆祝活动，非庆祝性质的活动就不应该包括娱乐以及是表演部分。政策局以及是部门首长应该避免在今日出席任何公共娱乐以及是庆祝活动，或者为有关活动是主例。有关于默哀和鸣笛方面，在政府总部2楼会议厅收睇直播追悼大会的人员将会在会场一同进行3分钟的默哀。 讲讲个特别的情况，因为香港电台的网站流量负荷过重，可能未能够如常收看。不过大家可以留意港台电视31以及收听香港电台，敬请原谅。重复讲一次，香港电台的网站流量负荷过重，可能未能够如常收看。大家可以留意港台电视31和收听香港电台，敬请原谅。另外有关于今次的追悼大会，刚才提到关于默哀和鸣笛方面，在政府总部2楼的会议厅收看直播追悼大会的人员将会在会场一起进行3分钟的默哀。所有的政府人员除了因为提供紧急服务等等的情况之外，应该在追悼大会是进行默哀时，是在他们的办公室或者他们的座位，或者由所属的政策局或者是部门安排的地方，同时进行3分钟的默哀。所有政府的船只除了是正在执行紧急救援的行动之外，在追悼大会进行默哀的时候同时鸣笛3分钟。追悼大会就会在10点钟正式开始。根据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里面提到，江泽民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是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是在2022年11月30日12点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刚才提到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里面提到，江泽民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另外也提到他是有关于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政治家、外交家等等。也都提到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三代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当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根据内地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题为缅怀功绩，继承遗志，团结奋斗。社论里面都是怀缅江泽民的光辉业绩，提到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内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社论提到江泽民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主要创立者，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之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和认识。社论又说，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及在其他各方面创新。各方一定要努力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江泽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刚才提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十点钟就会是正式是有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刚才都提到了10点钟就会是有这个追悼大会的现场直播。在大会追悼大会是进行的期间，就会全国人民是默哀3分钟。有气底的地方会鸣笛3分钟。 同志，追悼大会开始，默哀。